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啊，吓咁啊，扭开心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唔知你系咪好似同我一样啦，啊，同白元浩一样，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咧，其实一早啊都已经起咗身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都应该系天光啦。咁啊头先翻嚟嘅时候，亦都见到好靓嘅。真係個天咧都半邊天啊，紅色嘅咩咧就哇呢、這個日出啊嚇，咁啊都相當之漂亮。咁同一時間咧，真係剛才頭先啊同一時間咧，亦都見到一個又圓又大又光嘅一個月光。咁啊冇錯啦，咁啊中秋節都嚟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真係把握呢個機會，好好地咧就同屋企人咧就哇團聚一下。咁啊中秋節最緊要咧就團聚團圓，咁啊真係最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咩团聚团圆啊！你觉得哇好超行啊嘛，又要交货又要交人啊咁样，即系对住阿妈都系咁谂讲，咁就唔好啦。因为人咧，即系自己生活得耐嘅时候咧，就总系咧成日都系话句说话咩，好挂住屋企嘅汤水啊！即係有家咧，先至係有一個快樂嘅感覺。你話如果係呢啲大時大節啊，能夠聚埋一齊嘅話咧，咁啊的而且確咧可以幫大家咧就輕輕鬆鬆減下壓啦。咁啊，而且屋企人啊都應該常相聚嘅，咁啊有家人陪伴咧，咁啊先至係得到快樂嘅，係咪？如果下自己一個人孤獨村咧，咁啊好事好多事咧都係好難去到即係做得好好啊。一个人的力量就真的有限的，如果你跟家人关系好，也都表示你是一个可能开明啊开通的人啊，出到出去的时候经常都说什么出外就靠朋友，在上班也都要同事互相帮忙，上学的时候又要跟同学互相守望，大家就学得多些东西，公司的工作也都进行得好一点，互相包抄啊，所以团结呢是真的很重要。所有的成功人士佢哋都会话，所有嘢唔系一个人做噶，功劳唔系一个人攞噶咁样。就算系金牌冠军，佢哋都会咧就系称赞教练团队啊，背后嘅物理治疗师啊，全部都系一团体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人咧最紧要咧唔好忘本啊，成日咧都要记住自己身边有好多人咧就系帮助自己嘅，个个咧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嘅话咧，咁啊即系咩啊？一齐团结就是力量咯。记住啊，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回家跟家人吃个饭，讲句阿爸阿妈中秋节快乐。笑和泪这小岛走下去，狮子山中见证人群里失散团聚，一家亲亲都有事矛盾，不必以敌人自居，同舟之情携手走过崎岖，少不免会疑虑，亦挥不舍下去，不扭向江道处是名居，心里无惧，春风吹吹过世事上边，光景冷热成雾水，同舟之情情牵总有根据，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腾跃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窄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阻不了盼望，只需看见有你在旁。多想再次认罪，愿一起走下去，紫荆花瓣散播潮流里，冲刷疲累，分开不感到过分遥远，星空有万人默许，放不放开 理想还是要追，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曾若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泽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亦波折，阻不了盼望，投进每个信任眼光。在狮子山下这共聚，抛弃去奔流浪泪，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凭若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泽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的波折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伴航。 早上的时间，同舟之情，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的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记得细个嘅时候，我哥问过我：你最中意嘅节日系咩啊？我就话系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喺冬天，我好中意冬天嗰种舒服，亦都中意写圣诞卡，又有圣诞礼物收。跟住我就问翻我哥：咁你呢？我哥就话：梗系新年啦，新年斗咁多利是，一个新年斗到嘅利是钱，等于差唔多成年嘅零用钱㗎啦，有乜嘢节日好得过新年㗎？听完我哥咁讲之后，我又觉得其实新年又真係几好喎。不过而家諗返转头，除咗新年同埋圣诞节，我哋竟然遗漏咗一样带俾我哋好多欢乐嘅中秋节。喺嗰次嘅对话里面，我哋竟然从来都冇谈及过。在小个的时候，每年中秋节其实都有一班亲戚，譬如是姨妈、姨丈啊、表姐啊，都会例牌来到我家那里吃饭。那我妈啦、婆婆啦，就会煮好多不同的东西吃，多数都是在家里面吃中秋饭的。送菜丰富，非常热闹。吃完饭之后，我们的小的就会拿着当年买的灯笼啦、蜡烛同埋荧光棒，浩浩荡荡咁落去楼下嘅花园，而啲大人呢亦都会跟住我哋，佢哋就会攞住啲月饼啊、水果啊咁样。落到公园就见到唔同家庭都揾咗自己所属嘅位置，好似野餐咁，每人都霸占一个角落。咁小朋友就喺个角落附近玩，屋企人就睇住，大人就食住嘢，赏住月。我睇返我嘅相簿，其中有张相是在中秋节嗰阵时影嘅，是我自己一个人嘅独照。我揸住一个玻璃纸做嘅羊肚灯笼。我谂目测嗰阵时我6、7岁到啦，比例上个羊肚灯笼都算几大个。 我揸住个灯笼，交叉脚咁企，着住条裙，笑到见牙唔见眼。而喺张相里面睇得好清楚，我系玩到满头大汗嘅。所以其实谂翻转头，中秋节我哋都一样咁中意，只不过突然间俾人问起中意咩节日嘅时候，就会好市侩咁即刻谂到有礼物收、有利是收嘅节日。随住人越嚟越大，就越中意中秋节，明白中秋节嘅意义，一家团圆、平平安安，同屋企人、同心爱嘅人一齐喺个圆圆嘅月光底下食住饭、散下步，可能就系我哋一直追寻紧嘅嗰一种幸福。喺度，我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阳台望见那月光，疑是睡过那睡床，如停顿光阴般于故居长住到天荒，唯独是你那目光，开始比照片淡忘，如提示我岁月总爱催人没法反抗，为何问到你健康，总喜欢去比谈近况，却又带多点手震针插不通，唯求别怪我为生计仅止偶然来往，把握不了共聚时光，仍能共你见面相遇下几多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是我恐怕未能及时，共进万帆共怀念消失那日子，方知道不爱就很迟，时候若不早，不可再不在意。习惯说繁忙，临行亦叮嘱必须要干掉暖壶的汤，门牌下老少平安，即使可贴多十年，仍能共进晚饭，天知之上有几多汤。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在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上个星期咧喺晨光生活百事入边就提过一啲啊，夏天经常都会出现一啲虫啦。香港咧其实夏天啊时间都相当之长噶，咁希望你都唔会受到呢一类型嘅叫做小昆虫咧去到困扰你嘅生活啦。蟲蝨啊，其实亦都系一种咧经常都会喺我哋身边出现，不过咧未必大家会留意嘅常出没嘅家居昆虫嚟噶噃。通常咧，蟲蝨感染啊，就會發生喺一啲衞生欠佳嘅環境啦。因為呢一種嘅蟲咧，其實都好難啊，被完全消滅嘅。因為佢最厲害嘅地方啊，最討厭之處咧，就係佢即使不進食，佢哋亦都可以咧，就係生活咧，就係一年以上噶，可以存活一年。你諗下佢嘅生命力幾咁強咧？如果你都想消滅呢一種嘅蟲蝨嘅話咧，可以直接咧就用風筒嘅熱風。不断咧就向住我哋张床嗰度咧就吹下佢，呼热咧系佢嘅黑星嚟噶。利用风筒嘅热力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将我哋嘅床褥咧咁啊清洁干净。啊，除此之外啊，咁啊亦都咧就可以用下一啲譬如热水啊洗下我哋嘅床铺啦、床单啦。如果你话喂热咁样冇办法用风筒啊条电线唔够长咁样啦。市面上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又或者用一些专系去除尘螨或者藏室的一些叫做吸尘机，这个呢就释除专便了。风筒是其中一个方法，不过吹的时候要小心就不要过热。另外也要留意呢，就是经常都会在地毡啊或者窗帘啊书本啊这类型的物品那里出现的一种呢叫做地毡甲虫。佢虽然咧就冇话特别系有害噶，咁但系幼虫嘅佢咧就会咧就系食我哋嘅地毡啦、窗帘啊、书本等等噶，所以咧佢变咗成虫之后咧佢就会走啦。当然你见到佢就冇乜嘢啊，佢都自己走啦。但系喺佢幼虫期间咧，就可能已经蚕食咗你屋企啦。建议一旦啊发现地毡咧有被咬过嘅迹象嘅话咧，就即刻咧就要清洁一下，再用咧就系杀虫剂。或者咧就系用上一啲特别嘅，例如系硼酸啊，去到消除咧就系地毡上面嘅呢类地毡甲虫。啊，跳蚤同埋衣虫啊，即系衫嘅虫咧，都一样咧系几可恶噶。啊，对于有宠物嘅屋企人嚟讲啦，更加咧就要特别留意住呢一方面嘅干净啦。跳蚤嘅后脚又拥有非常之强劲嘅力量，一跳嘅时候咧，话比例上嚟讲，佢都跳得相当之高啊！感觉上好似识飞添啊！最危险嘅咧就系佢哋自己本身亦都有好多嘅寄生虫啊，咁啊容易咧就已经影响咗我哋嘅宠物啦，以及咧就系小朋友嘅身体健康。想消除佢嘅话咧，就可以譬如用上柠檬汁加醋啊，再沟水，用呢一类型嘅叫做自制嘅清洁剂啊，抹一抹啊，或者喷一喷空气入边咧，都可以有效咁样咧就将佢哋消除嘅。朝头早嘅时候啊，咁啊，如果你一起身见到屋企干干净净，先至会发觉系最舒服嘅居家环境嚟嘅。 手将我们教好， 减去旧时暴躁， 当眼泪沉淀了伤口， 我们不再相见啊，同啲藏室啊，我们不再相见就啱噶啦吓。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諗定返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係瞓緊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忧虑中国恒大债务危机扩散，环球股市显著下挫，加上观望联储局议息结果，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点样解决？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股三大指数急挫，美市跌幅收窄。道琼斯指数曾经跌近1000点，收市报33,970点，下跌614点，跌幅是1.8%，创七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指数跌2.2%，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7%。美国累计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追平1918至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西班牙流感当时在全球夺去大约5000万人的生命，其中在美国导致大约675000人丧生。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资料，美国已经有大约675000人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而实际病亡的人数可能更多。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取得近50%选票，维持2/3优势，成绩较外界预期好。反对派指选举存在大量舞弊。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450个议席中获得超过300席，保住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得票率19%，排第二，议席显著增加。自由民主党得票7.49%，排第三，席位几乎减半。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稳定、繁荣和进步取决于国家杜马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国家杜马代表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本周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 快啲打针啦！ 贵奶爸 招青龙， 紧紧的拥抱你，只为紧紧的摔低你。 上拍在日本不单止是一种运动，更加是一种近乎宗教的行为，同时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上拍手的真实生活，你又知几多？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上拍的世界》，星期三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听紧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即刻咧就打电话俾阿芭比林慧先，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啊出边28度，头先咧我翻嚟嘅时候啊，翻工嘅时候就见到个好靓嘅日出啦，咁啊都相当之开心，又见到个好大好圆，仲非常之靓嘅月光，咁啊相信而家就天气都即系太阳啪啪都出咗嚟就见唔到啦，咁啊但系都希望今日夜晚大家见到啊。 冇错，同埋咧，除咗话见到有月光啊、太阳等等之外咧，最紧要希望今日唔好落雨啦，咁咧就可以咧，即系大家可以享受到嗰个中秋节嘅节日气氛，起码落个街行下，或者喺公园呼吸下新鲜空气都好啊嘛。 系啊，即系呢啲嘢最开心啊，即系可以喺呢个公园啊，或者同一家人一齐望住个月光，哇！中秋节咧，其实真系越谂越开心啊。 你是不是小时候都好像崔杰同今朝讲话会落去吃水果啊，或者行个圈啊，买个灯笼咁噶？ 我小个嘅时候咧，就会同啲隔篱屋啊，因为我有几个隔篱屋咧嘅朋友咧，系大家都系你知道我哋呢啲叫做咩啊？叫华侨咧，喺香港住嘅华侨咧，就大家好 friend 嘅。咁於是乎咧，大家就會落去屋企嗰個平台嗰度咧就玩咁樣咯。可能玩一下啲點下蠟燭啊，即係細個都仲會玩呢啲噶嘛。跟住可能會周圍捉伊恩啊咁啊呢啲遊戲咯，咁啊都開心啊！即係諗翻起細個嘅時候，淨係拎住嗰啲嗰啲咩，好似袖子做嗰啲燈籠啊，哇！有一個飛馬嘅，有一個咧就兔仔嘅咁啊，呢兩個樣咧喺我人生入邊出現得最多啊！ 都系啊！我以前咧，即系屋企有个传统，就系话咧，中秋节嘅时候咧，长辈如果送一个灯笼俾后辈咧，系一种祝福嚟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咧，我记得我每一年咧，屋企嘅长辈咧都会俾钱我，或者咧带我去拣一个自己中意嘅灯笼咯。咁其实我最深刻嘅过程咧，同埋最享受咧，就系同佢一齐去拣灯笼嗰个过程咯，反而唔系玩嗰个过程。咁所以到而家咁大个时候咧，我都好坚持，即系每一年咧，我都会问一下我妈咪，咦？你会唔会同我一起陪我个女拣灯笼啊？咁我都希望呢啲成为咗我嘅下一代嘅一啲回忆咯。 系啊，拣灯笼都开心嘅嗱，拣灯笼啊开心啦，但系咧玩灯笼嘅时候咧，有阵时就好惊个灯笼咧会整烂嘅。特别咧，我记得有一只白兔仔嘅灯笼啦。咁啊，以前我细个玩嘅时候咧，嗰个家姐嘅。咁佢咧仲有個轆咧，可以一路拖住，好似放狗咁樣，係啦，一路咧就拖住嗰個兔仔，跟住咧就你又唔可以拖得太快喎。第一你又驚個燈籠爛啦，第二你又驚入邊嗰個點著咗嗰個蠟燭咧又會熄咗，咁所以就好， 唔係就驚傾斜咗咧，就一辣辣著個燈籠咧，咁就縫咁就玩完咯。 係啊，呢啲其實都好開心喎。 系啊，不过咧，即系呢啲回忆咧，就即系停留咗喺儿童嘅阶段啦。因为近呢几年咧，我自己都冇话中秋节落街，反而咧，我就有喺屋企咧， 買啲水果啊咁樣翻嚟食下啦。咁食完之後咧，我又會覺得真係好飽啊！即係中秋節咧，你嗰種飽腹感咧好勁嘅，因為你食完生果啦，食完飯先啦，首先食生果啊，跟住再食月餅咧，我每一年咧中秋節都係捧住個肚啊，好飽啊咁嘅。 月餅啊，真係好滯嘅。如果你話食曬所有嘢，跟住先再食多個月餅嘅話咧，哇！真係又甜又滯啊！ 係噶。所以好多人就會即係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啦，會買生果啦。但係嗱，我都想話咧，中秋節咧就有好多大家會常食嘅生果啦。但係食嘅時候咧，都可能要注意一下咧嗰啲嘅糖分啦，或者係當中有啲乜嘢嘅營養指數啦。嗱，我唔知道你屋企會有啲咩生果啦。我屋企咧通常就會有呢個嘅碌柚啦、楊桃啦，同埋梨嘅。 哦，楊桃啊，楊桃我都有嘅，咁但系屋企其實下底有棵楊桃樹啊。 嚇，你自己種噶？ 唔係我自己種，我搬入嚟嘅時候咧，已經發覺原來屋企附近都有好多唔同生果嘅樹，有大樹菠蘿啦，有呢個楊桃啦，有荔唔係荔枝，有呢個龍眼，都幾多生果喺我屋企附近。 係 啊，你得閒過嚟參觀一下。 好啊，系咪眼看手勿动？ 眼看手勿动啦，村民噶嘛。咁但系咧，你发觉即系见得多呢啲生果，你对呢啲生果嘅好感度咧会多咗噶。我细个， 你唔舍得佢啊？ 唔系我食咧，我就唔会攞嚟食嘅，因为始终嗰啲就人哋噶啦，虽然就冇人认头噶啦，咁但系都费事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食生果嘅时候咧，我细个就好怕食杨桃嘅，因为觉得杨桃好戒口啊。即系食落去嘅时候，系啊，细路仔个感觉就哇，好似好吉个嘴巴入边咁样咁。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发觉杨桃食落去嘅时候又有另外一番嘅风味。咁所以而家有阵时见到个仔咧，佢有啲生果唔食咧，啊，我又放过佢喎，觉得系嘅，大人同细路仔嗰个口入边个感觉唔同啊嘛，系咪？ 都系嘅。同埋咧，细个觉得杨桃得意嘅地方系因为咧，佢即系切开嘅时候系好似一粒粒星星咁样噶嘛。 吓，系啊，系啊，系 啊，所以都系好靓， 好吸引。 系 啦，但系我想话咧，都要提醒大家，因为咧都有啲营养师咧就睇过咧喺中秋节里边咧啲唔同嘅应节水果嘅热量啊，同埋各样嘢含嘅维他命嘅成分啦。杨桃即系如果以半个为例咧。佢熱量咧係相對地低嘅啦，已經，因為佢只係得31千卡嘅熱量嘅啫。咁你話咧，如果你話維他命 C 咧，佢就有34.4毫克嘅維他命 C 喎。嗱，你就咁聽咧，你會覺得呢個標準好似都好難去比較啫。嗱，我哋攞嚟比較其他啲人會食嘅水果啦。嗱，頭先講31千卡嘅熱量同埋6.幾糖分啦。好啦，齋係咧，我哋用一個匙嚟到比較啦。你知唔知佢係佢嘅4倍啊？ 啊，係咩？ 是啊，原来它的热量呢是它的4倍啦，即是有127千卡，糖分呢就是它的2倍。 哦，其实都挺肥的这样食匙。 没错啦，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想下你想摄取的热量糖分之多呢，其实杨桃相对地是低的啦。 啊，即是所以你说如果食完个月饼再食匙的话呢，就真的超标啊。 是啊，真的会的。那你说如果其他人不喜欢吃那些梨啊这样呢，其实糖分都高的，都已经过10的了。所以啦，如果真的比较糖分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呢，杨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是啦，同埋佢嘅碳水化合物都低啲嘅，即係能喺度諗緊，如果啲 keep fit 或者已經本身食到好滯嘅人士咧，你如果個飽腹感想唔好咁勁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可以食一片或者兩片嘅羊桃咧，係相對你食其他啲頭先講嘅籽啊、油籽啊或者梨咧，原來仲要低一啲嘅。嗱，不過梨其實都 OK 嘅，梨都相對地算係比較好啲嘅。佢熱量係42千卡啦，糖分咧都過10噶啦。咁但係咧其实我自己睇完嗰个报告之后咧，我如果要拣我今晚去食啲咩水果咧，我觉得我一系会食一片杨桃，一系就会食一片梨，因为咧睇翻头先嗰啲柚子啊、蜜柑啊、橙啊等等咧嘅糖分同热量咧，原来都高好多下嘅。咁所以比较之下咧，如果我自己去选择个饱腹感唔好咁劲嘅，或者如果真系可以令到自己食完月饼之后仲食得落咧，我就会选择头先我所讲嘅杨桃。同埋你啦， 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噶吓。不过如果你话中秋节嘅咁啊，个个都喺度食，你又 完全唔食咧又唔好嘅。嗱，譬如你今日咪會同阿咪咪傾偈嘅，有陣時咧我自己都同阿咪咪即係傾開偈嘅時候，佢都話：如果你話過時過節咁，作為一個營養師咁，都唔係話建議大家咧食好多嘅。咁但係咁你話過時過節係咪完全唔食咧？咁又你又著量食少少咯。咁你始終真係過節啊嘛。咁你下下又喺度話我控制緊呢個體重啊，咩都唔食嘅話咧，好掃興啊！ 系，同埋咧，我觉得咧，中秋节都系一家人团圆嘅日子嚟噶嘛，咁你咪将啲嘢切细啲咯，横掂团圆都系大家要分享噶啦。平时你可能一个你切四份，咁你今次一个你就切八份，咁然后你每一次食嘅一啖或者一下嘅时候，咁你咪好似食个份量少啲咯。 系啊，切十六份咯，系咪？ 你好似越多人就切越多啊嘛。 系系，多人啲咁啊，开心啲，热闹啲嘅。不过千祈唔好聚集太多人啊，大家记住啊。 系啊系啊，好啦。 好啦，我哋一阵间见啦， 阵间见。 晨光百科， 好啦，翻到嚟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灯笼咯。咁啊，灯笼啊，历史源远流长啦。根据翻咧啊，好多著名嘅考古学家，佢哋都推敲翻啊，中国嘅历史源远流长，应该喺好耐之前咧就已经系发明咗呢一个叫做灯笼噶啦，就系大概1800多年前西汉嘅时期。由嗰阵时咧，每年嘅农历正月十五啊元宵节之后咧，就已经开始有呢个红色嘅灯笼啦。当然啦，先有呢个红色嘅灯笼，跟住先至会有其他节日咧都会用上呢一个嘅灯笼噶嘛。啊，有估计啊，西汉时期嘅时候嘅灯笼咧，已经咧就系原始嘅灯笼啦，即系一个灯笼嘅雏形嚟噶。咁嗰阵时咧就系标明一啲例如系官职啊、字号啊、身份嘅一啲嘅门灯。咁啊，亦都话到咁啊，灯笼咧，特别系中国嘅灯笼啊，更加咧就系可以追溯翻啊。历史上来讲呢，真是第一批叫做携带式的照明装置。照明装置我们今天就很多了，是不是？但如果你说第一代的，我真的要用一些火的，有灯笼拿着火行行照下照下这样。在以前来讲，灯火一点都不通明的世界呢，他们算是相当之有用，以及就是啱使的法宝来的。中秋节咧都有好多好嘅活动嘅，例如头先啦 ，Barbie 亦都讲咗咧，就系一啲我哋可以食下月饼啊。咁月饼嘅历史咧，大家都清楚啦。近代亦都咧有好多唔同新兴嘅月饼咧，亦都出咗出嚟，不断咧就改写紧月饼嘅历史。无论喺我细个嘅时候就觉得已经百年用都已经系相当之厉害，然后咧月饼亦都变成咧就系雪冻咗嚟食啦。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叫猪笼饼。咁啊，猪笼饼咧，咁啊个历史又点嚟嘅咧？咁啊，亦都问过一啲嘅专家啊，佢哋咧亦都话到咧，嗱，猪笼饼咧由以前嘅人开始咧，就寓意住好似咧就系劏鸡杀鸭啊，杀一只猪啊，即系有一个大喜庆咁样嘅。然后咧，咁啊，你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如数嘅，但系想攞翻一个咧就系民间嘅意头啦。咁似乎咧就将嗰啲饼就做成猪咁嘅样，就放喺一个咧就猪笼入边，咁啊寓意住咧就系一种喜庆啊、团圆啊，即系要去大肆庆祝嘅感觉嘅。咁啊中秋节咧，亦都咧就系有讲啊吓。咁我细个嘅时候就仲未系好食呢个月饼嘅时候咧，屋企人都会买一个猪笼饼俾我食嘅。我自己都觉得咧甜甜地啊，又几好食嘅。所以今个中秋节，你会选择用啲乜嘢嘅食物去到食咧，去到庆祝一下咧？月饼啊、猪笼饼啊，定系有其他嘅水果咧？不过最紧要都系呢一句。唔系讲紧咧，系食啲乜嘢，最紧要咧就系喺边一度食，同埋身边有啲乜嘢人陪你一齐过节，同埋食月饼啊嘛。 愿爱到多狠，如飞 星云能烧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众神在那边拥吻，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谁永远不倒，永远不改，永远不合衬， 佢哋系 DJ， 人类不宜飞行。7:28，相对湿度88%啦。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我哋都系做女士咧，贪靓噶啦。我身边咧就有唔少朋友咧，成日都话咧要补充骨胶原或者系胶原蛋白。其实呢一个系乜嘢嚟嘅咧？ 哦，胶原蛋白噶，对女士咁紧要，梗系皮肤啦，系啦。咁所以即系个个女士都希望有好好嘅皮肤，尤其是一路路年长。哇，我谂翻起做小朋友嗰阵时或者中学时，哇，啲皮肤又幼细又有弹力，跟住慢慢大个之后，好似开始松弛啊，或者哎呀，啲皮肤冇咁幼细啦。咁个个就好紧张话，咦，系咪有啲胶原蛋白可以服用一下噶？咁就希望令到啲皮肤靓啲、好啲嘛，系啦。 系咪真系？讲到话一食完之后就有咁大嘅分别咧？ 嗱，喺坊间上系咁讲嘅，咁但系真系喺医学报告去讲出嘅话咧，就系其实你个嗰个饮嗰啲嘅胶原嘅补充剂，或者可能系一啲胶原啫喱啊，甚至乎亦都有一啲系一粒粒好似丸咁样样嘅即系骨胶原嘅一啲补充剂啦，咁系啦。咁无论呢啲你摆到落身体度嘅话咧，其实嗰个吸收咧都有好多嘢而去决定嘅。咁首先就话呢啲胶原嚟讲咧，佢都会落到去身体。 體要去分解翻做氨基酸嘅，系啦。咁所以咧，分解咗之後嘅咧，原來亦都即係可以咁講。第一就係如果你有去攝取呢啲骨膠原嘅物質嘅話，咁去拆解咗個氨基酸嘅話咧，就會令到你身體儲備。特別有四種嘅氨基酸啦，咁就會儲備多啲。咁如果你身體要做骨膠原嘅時候，要揾啦，都容易揾到啦，係啦。咁呢個係事實係有機會可以幫助到容易去製造骨膠原，但係咧真實事就係、是、其實身體會去決定究竟你依刻有冇需要要製造骨膠原。即係譬如可能我整損咗皮膚，好嚴重嘅傷，咁食落去嘅蛋白質其實我嚟做咩咧？身體會話我要去修補呢個損傷，而唔係同你去幼細皮膚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又有呢個嘅要去知道，有陣時唔係我哋猛俾哇多啲骨膠原多啲。骨膠原就令到我哋一定皮肤好嘅，亦都骨膠原有啲係我嚟做軟骨組織嘅，係啦，咁所以其实都好睇身体需要，而身体会去自行决定究竟帮你去做骨嘅骨膠原啦，定係皮肤嘅骨膠原啦，定係愛嚟做咗其他啲細胞嘅修补嘅，係啦，咁所以呢度大家都要去清楚知道就係、是、即係食好多啲骨膠原落身体度，唔一定係淨係即係话专注喺皮肤保养上有帮助，身体都会去再睇其他需要。同埋亦都要睇年齡，咁確實後生啲嘅咧，身體又會去做多啲骨膠原嘅，老咗咧亦都會減少嘅，咁所以你就算俾好多入去身體度，但係身體個製造能力都係少咗嘅話，其實都會變咗一啲浮遊咗喺身體入面嘅一啲氨基酸，或者久而久之變咗係多咗嘅蛋白質變成為脂肪，而導致到有體重問題都會㗎。 咁所以真係要睇清楚自己嘅體質啊，或者各樣嘢會唔會有啲咁嘅衝突。同埋真係有冇需要去攝取呢咁、因為始終我自己呢就覺得呢坊間啲產品呢即係我有時都諗、啊、一條咁樣嘅啫喱仔係咪真係就可以維持到一日嘅骨膠原呢咁、 我自己就會話即係其實不妨嘅，如果你覺得你個膳食上真係可能失調啊，或者啲蛋白質攝取都係爭啲嘅，咁你都可以不妨去做一個即係細劑量嘅試下。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好多時就係飲食，你注意翻食翻啲優質嘅蛋白質先啦，即係新鮮嘅肉類、魚類、海鮮啊，甚至乎雞蛋啊、牛奶啊、豆奶啊、豆腐啊呢啲海鮮啊、貝殼類海鮮呢啲，食咗呢啲先咯。即係呢啲係最新鮮、最有營養嘅，啊，亦都喺同時間攞到其他營養添。系啦，咁所以个价值上系好好多嘅。咁再真系觉得自己啊，真系争啲啦，先去再去揾呢啲嘅补充咯，系咯。 咁如果听 Mimi 咁讲，其实以前咧啲人就成日都话啦，啊要食某一类嘅食物咧，先至可以有一啲膠原啊。譬如好似我有听过啲人讲话食花膠啊， 系 食嗰啲叫做猪骨， 系啦，猪骨啊或者鸡脚啊， 系啦呢一 类。 咁系咪真系其实唔一定净系限制咗呢一类食物嘅，其实可能反而摄取蛋白质嘅食物啦，或者用其他嘅营养素去补给咧，就仲好。 冇错啦，因为其实蛋白质咧，如果我哋系食一啲动物来自动物类嘅蛋白质嘅话，必须嗰几种有廿几种嘅氨基酸系有晒喺度，即系话制造骨膠原嗰啲氨基酸。都包括咗在內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先要嘅條件做咗嘅話，你其實就唔使驚話我冇嗰四種氨基酸去製造骨膠原啦，唔使驚嘅，係啦，係啦，咁亦都咧，我其實有好多嘅過往見到嘅 case 係乜嘢嘢咧，就係潮流興朝頭早食下啲花膠啊，係啦，等等呢啲，咁就每日食啲，每日食啲咧，就發現。我食下食下，一個月兩個月，發現自己重咗好多咁，係啦。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如果論肉同埋花膠去同一份量去比較個蛋白質嘅話咧，花膠嗰個嘅含蛋白質量係兩倍㗎。咁即係話明明可能我哋日常飲食當中咧建議食五兩肉嘅一日。咁你食咗花膠去選擇同一份量食，即係五兩，其實係食咗 double 咗嘅 protein。咁太多嘅話，其實身體用唔着，又會轉做脂肪。 係，咁所以咧，真係要自己睇清楚到底食啲咩嘅食物咧，真係有時要計下卡路里，要仔細啲嘅，同埋都要睇下嗰啲食物嘅營養咧，係咪真係多過你自己所需要嘅嘢？如果你個身體根本可能又缺乏運動啦，又唔係好喐啦，又唔係好消耗嘅時候咧，分分鐘真係好似 Mimi 話齋，儲曬變脂肪咧就大件事啦。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唔该晒。 晨光 Coffee Time。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作为一个物业管理员，原来要识呢一样嘢， 主要是楼宇结构咯。其实当初就唔知呢样嘢学嚟做咩嘅，但系面对得最多就系嗰啲水喉漏水问题啦。其实呢个时候呢个楼宇结构认识嘅话咧，就会易啲答一啲客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Rainy 刘敏仪嘅展翅故事啊！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晨光在 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零八分，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有啲社激练习嘅通告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今日由上昼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咧进行社激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一個咧，都係今日由上午八點至到晚上九點喺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 唔知道會唔會落雨呢？ 會，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會， 你點知㗎？ 因為我聽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朝早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 两 位， 早晨啊 Didi，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Didi 今日夜晚都记住啊，人月两团圆， 系啊，好开心啊，好多人屋企食饭啊，都几开心嘅，咁啊，但系咧，即系今日都有好多嘅封路同埋改道噶，咁啊，但系未讲封路改道之前咧，啱啱收到一宗嘅意外咧，就系车辆着火噶，喺青山公路嘅大榄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荔湾别墅对出啊，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大榄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荔湾别墅对出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稍后会可能比较挤塞，咁而家开始咧已经系车多噶啦。咁另外咧隧道方面咧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香港单车馆，狮隧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交通就系咁多啦。 咁啊，今日夜晚有冇话交通组会服务到几多点啊？ 我哋今日就冇延长服务时间噶，咁样咧就讲翻咧，有啲封路嘅，封路咧就系封乜嘢咧？最主要咧，小白你都知啊，就是、封停车场。 哦，咁啊，而家要听定啦。 系啦，咁啊听定啦。嗱，浅水湾道啦、南湾道、海滩道、石澳道一带嘅停车场咧，警方就话会视乎情况咧就实施封路嘅，咁睇下当时嘅情况啦。咁下昼开始噶啦，咁啊如果早啲多车咪早啲封咯，晏啲多。车咪晏啲封咯，都系视乎情况啦。咁荃湾嘅大帽山郊野公园都有噶吓，都有封路噶。即系北，我意思封路咧就系附近嘅停车位，因为如果你停车位冇泊晒喺度咧，会阻塞交通噶。咁啊系啦，警方就会行动啦。咁港铁咧就系冇延长服务时间噶。我记得若干年前啦，都系几年前到啦，每年嘅中秋节咧，港铁都系通宵噶嘛。 系啊， 咁而家就冇啦吓，冇噶。咁但系下昼开始咧，三点钟开始，港铁咧就会加密班次嘅。咁另外啦，部分嘅巴士路线咧就有改道。同埋延長服務時間㗎，因為太多啦，各位咧就可以打去巴士公司查詢啦，或者自己睇下個 Apps 咯。因為太多，我喺度講講成三四個字都講唔曬，好、 哦、 多條巴士線咯。不過我想講翻咧，你知唔知道我咁多個節日咧，我最中意就係中秋節。 點解呀？ 你中意食月餅？ 食月餅第一咧，第二就好開心㗎，成班朋友咧就喺海灘度追追逐逐，黐紅豆啊！細個嗰時玩 黐紅豆， 好耐冇玩過呢個遊戲啦， 好開心。 好耐冇聽過呢個字啊，黐紅豆。 係啊， 係啊，成班男仔女仔啦，成十幾人咁。就喺度捉嚟捉去，好開心。 今晚可唔可以約你玩啊 ，Didi？ 你係咪真係㗎？我真係唔信。 你想黐啊？而家黐啊，黐一黐啦。 你黐就黐，不過黐住你兩個仔咯。 係啊，你兩個仔，哇！咁又三粒喎，咁咪唔夠分。 好開心啊！諗翻起嗰陣時真係。 係咯，咁啊，大家今日夜晚就希望輕鬆鬆過一個快樂嘅中秋節啦。 係啊嘛， 大家開開心心啊，希望 OK。 好啦，唔該。 咁啊，天氣方面咧，問下 O 先。早晨啊 ，O。 诶，早晨啊 ，O。 喂，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中秋节快乐、哦！ 中秋节快乐，唔、知今朝早天气咧快唔快乐啦？ 诶，咁啊几好、啊，蓝天白云都有啊吓，系热咗少少啫，不过 OK 啦，最紧要就系晴天啫。讲真，中秋节你话热少少唔紧要啊，因为大家唔系玩日头噶嘛，玩夜晚黑噶嘛。咁、如果夜晚黑嘅时候，喂，可以睇到月亮，上到月咁就。是一件上心嘅樂事啦。其實昨日咧有某啲地區啦，或者夜晚黑 around 九點幾十點、如果你望去天空嗰度咧，或者屋企有個露台仔咧，望出去咧 ，suppose 都睇到月亮嘅，咁都幾靚啊。不過咧，我有陣時覺得咧，中成日話中秋嘅月亮係特別圓啦、我又唔覺得嘅喎。 係咩？ 有陣時偶爾咧，真係有啲日子唔知咩超級月亮啊，或者咧突然間偶爾有兩三日咧。哇！你見到嗰個月亮咧，又低啦，又圓啦，又大啦，咁樣，真係仲誇張過中秋節嘅喎，咁樣，咁所以即係就算你今日要工作咁樣，因為有啲朋友都係即係做服務行業嗰啲，做飲食業，你哋個個就嚟做節啊，做餐飲， 係啊，特別忙啊。 佢要 serve 你係咪？捧碟龍蝦出嚟，捧條龍等出嚟咁樣，係啊，咁所以即係就算做服務行業嘅朋友仔都想同佢哋講聲加油，俾心機。仲有中秋節咧，唔係淨係睇一日嘅，每一個月咧都有個十五嘅。咁今個月睇唔到咁緊要，下個月嘅十五 click 翻個價啊，跟住又可以睇翻啦。最緊要就係同開心同埋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齊過中秋節啦。記得唔好食咁多月餅啊，特別啲老友記啊、長者嗰啲啊，唔好話做節啫，一年一次中秋節啊。系咁怼啲月饼入口， 着凉啦，饮多两啖茶咯，系咪消滞？ 系啊，系啊，真系啊。 虽然依家今时今日就好多嗰啲低卡啊或者低糖嗰啲月饼，但系即系再低嘅糖啊，你食十个都变翻高糖啦、再低嘅卡，你食十二个都变咗高卡路里啦。所以咧，饮食方面都要注意翻。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 好啦，唔该晒哦。今日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就系咁样嘅，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咧约33度嘅，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属于低水平哦。咁啊，希望咧今朝早咧除咗有阳光、微风之外咧，亦都有好嘅清新空气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朝早咧有一个嘅情况，我谂好多人都遇过，尤其是咧就系年轻嘅时候唔识得 say no 啊。咁我最近咧就听到有朋友讲，咁佢就话佢好唔开心，好唔开心系因为乜嘢咧？就系应承咗人哋做一啲佢自己根本唔系咁想做嘅事情。咁我就话哦，咁仲有时间，你咪推咗佢咯。咁佢就同我讲，哎呀，推咗好多次噶啦，好似好衰咁，好似俾人哋觉得我真系揾藉口咁。咁我就话，但系你真系揾紧藉口、啊。咁都冇辦法㗎，咁佢就因為呢件事呢，自己嗰個日期越嚟越近呢，佢就越嚟越唔開心，因為佢根本就唔想做，但係呢佢又唔識得去拒絕人。即係咁啊，周博士，呢樣嘢我哋點樣可以學習，即係叫做忠於自己呢？ 是啊 ,Kitty, 呢个功课好重要啊，正如呢个朋友讲，推咗对方好似自己好衰咁样，这个信念我必须要改变啊。如果我觉得推咗对方我自己好衰呢，咁我就孭晒属于对方嘅责任，属于对方嘅情绪，同埋基于乜嘢我要满足晒对方嘅期望同需要呢，其实冇任何道理㗎喎。点解佢嘅需要唔系佢自己负责呢？点而更重要啦，点解我满足唔到对方嘅需要，我觉得自己好衰呢？如果咁样成个生命个定位定错咗方向，摆错咗位，我将自己摆喺一个必定痛苦嘅位置，就系我必须去要求自己持续满足身边人嘅需要同期望，我先觉得自己系好人，所以不断做讨好者，咁然后自己一定辛苦嘅，即系冇人可以满足另一个生命嘅所有需要、期望、情绪。 其实周博士都几多呢一类嘅朋友噶，为数不少，即系佢都唔想得失所有人，咁所以自己咧都会即系尽量满足晒大家嘅要求，变相自己系好大压力啦。 冇錯，呢啲人係好常見，亦都好辛苦咯。咁喺我哋嘅社會，女性嘅比例更多，因為我哋基於我哋嘅大男人社會咧，總係要求女性去關心人啊、做好人啊、照顧人嘅需要啊，所以女性成長承受更多嘅壓力，覺得我要滿足其他人嘅需要嚇。咁呢個對女性其實都係好唔公平嘅嚇。咁所以我覺得面對呢個情況，我哋值得學習一個有效嘅溝通嚇。咁首先第一樣嘢就要同自己講。我值得为自己的需要负责任，我值得首先去爱惜自己，关心自己，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不需要透过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去肯定我的价值，是因为没完没了的这件事。我 say no 不是拒绝对方，我 say no 是尊重自己，say no 不是攻击对方、排斥对方、否定对方， say no 只是我爱惜自己，我要讲出我的底线，而真正爱我的朋友呢是会尊重我的底线。如果我 say no 而他说你有没有搞错，你一定要啊，那这样根本都不是爱我关心我啦，他都很自私啫。Kitty 你一定要点，那这个都不是你的朋友啦，即是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嘢的时候，我其实都可以不用理他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翻对方的需要，即肯定翻啊，我都睇到你嘟嘟嘟，然后同时就第二句就讲出我的底线，然后第三句就提出一个双赢的建议。我谂呢个就是一啲简单而有效的沟通方法。 系，阿周博士有冇一啲句语咧喺拒绝人嘅时候咧，可以大体啲，或者即系会可以练习下讲得好听啲，等人哋听落去又唔觉得咁伤害嘅咧？ 哦，咁好多啦，最简单咧喺拒绝人嘅时候咧。就唔好一开口就唔得，嚟唔到，唔关我事，你搞掂，咁呢啲就即係反面啫，你想开拖啫，同对方係咪，相反无论係咩朋友、伴侣、家人、上司、下属，提一啲你觉得你唔想做嘅，即係你唔得闲或者冇兴趣啦，唔想做啦，或者你任何原因唔重要嘅，即係英文嗰句好好 ,no is a complete sentence,即係说不係可以理直气壮，说不係唔需要解释嘅，因为 no 已经係一个 complete sentence,no 呢个字係本字具足嘅，所以要拒绝人好简单嘅啫。首先譬如你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欸华生你下次同我六八个钟头啊唔停㗎喎，当系一个咁嘅节目啦，咁我咪同佢讲哇好好喎、多謝你咁欣赏我喎、可以喺香港电台录八个钟头喎，係我嘅荣幸喎、 史无前例呀、係 呀。即係首先肯定咗对方先，係啦。咁然后跟住我咪讲啦，同时对我嚟讲连续八个钟头我係承受唔到嘅，我身体负荷唔到嘅。不如你搵其他人试下先啦，如果唔得我係再倾啦，我係再商量啦。咁我就好清晰讲咗我底线啦，我底线就係我承受唔到八个钟头啦，或者我接受唔到啦呢件事。但我首先係肯定咗你先嘛，无论你提嗰係咩中秋节就係到啦，华山博士你送廿包月饼俾我啊，咦好好喎，你好睇得起我喎，你觉得我有呢个渠道喎，同埋你好鍾意食月饼，我好欣赏你喎。咁同时呢我自己就唔会咁样送嘢俾人囉。咁我谂最紧要就系首先肯定咗对方，佢都有佢嘅道理，佢都有佢原因，站在佢嘅角度去同我哋唔需要认同佢吓、我哋站在佢嘅角度去理解佢嘅需要，呢次嘅第一个感觉觉得佢系被尊重，然之后咧，我要让佢学习，你有需要唔系大晒嘅，你唔开心唔表示你系啱嘅，你都要唔开心，你都要学习尊重别人。所以第二句就系我讲出我嘅底线。就心平气和讲出我的底线，而第三句就提出一个建议出来，咁呢个对方一般嚟讲系相当容易接纳嘅。 呢、个好实用啊！我谂我都可以同翻我朋友讲，因为头先有几句咧，我觉得都好啱使。譬如你话英文嗰句啦 ，No is a complete sentence 啦，即系唔需要佢每一次都揾藉口，即系唉死啦！今次我话咗我肚痛，上一次咧我又话咗公司好忙要 OT， 今次我都唔知点推啦。其实就真系同佢讲话你唔想做或者你唔想去就得啦。第二就系话哦，唔系得失人哋，其实系尊重你自己嘅感受。呢、我觉得都几 touching 嘅呢句说话，等我学识咗又可以安慰一下佢先。 系啊，好重要啊，因为如果我明明唔想去，今次肚痛，下次肚屙，下次胃溃疡、胃抽筋，其实嗰个问题系我喺潜意识会好讨厌我自己。 哦， 因为我潜意识系背叛咗我自己嘅，即系 我要讲个大话，连自己都接受唔到个大话。我表面上呃到对方，但喺潜意识我会进入一种低能量、低自尊、低自我价值，我会逐渐觉得自己系衰人。这个代价是没有人承受到的，逐渐我会很多身心症的症状，我会很多病痛，还有好自我形象很低，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自己都是衰人，所以不即是我们可以失去一切，不要失去自己， 不要委屈自己， 欺自己是一件好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好，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的分享，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过。 来自谷亚美的《倔强》。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给一个笑容自己。 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有阿 O 都返返嚟啦。 喂 ,Bobby 小白，喂讲下呢一个，记得琴日呢同样时段呢讲啲关于作文嘅嘢喎。 係啊、 嗯。今日都讲少少啊，睇到呢报章报道呢有个大学嘅老师啦讲师啦就写咗一本书啊讲呢 叫你教你點樣寫鬼故啊咁樣，係啊，咁啊創咗一啲叫做靈異啲嘅故事啦，咁樣好少香港作者做呢啲嘢噶嘛，咁佢入邊咧亦都講咗咧五大嘅秘技，亦都話咧創作呢啲靈異故事好簡單。 喂，咪先，我哋不如估下，我哋講五大秘技。嗱，我自己覺得咧鬼故一定要有啲咧係無啦啦嚇你一跳嘅情節嘅， 係有冇咧？但我想知佢嗰啲鬼故係教你點樣作一個鬼故，定係將 即係其實佢唔會有成 篇文章，係佢教你寫篇文章咯，就係、其實實情就係教你一啲寫作技巧嘅、只不過用咗呢個靈異故事做包裝。講真啊，教你寫作嘅書，全香港周街都係啦。 咁佢即係其實都係起承轉合。 有少少唔同，不過亦都有少少技巧。我睇完之後，可能、連一啲外國嘅劇本啊，以至南韓嘅恐怖故事劇本都有啲似、首先咧就要以日常生活作背景， 因为同嘅读者似啊嘛， 系啦，要代入得到， 冇错啦，有共鸣。第二咧，大众脸嘅主人翁， 大众脸喺本书度点样写得出佢大众脸啊？ 样貌平平咯，可能一开始已经讲话主角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啫，即系佢外貌平平，你唔会见过恐怖故事嘅主角咧系极度有钱嘅有钱仔。点解啊？因为你未必代入得到啊嘛，系咪先？有钱人只系占呢个世界入边嘅十分之一定十分之二，调翻转头，大家都系普普通通嘅人，咁所以又系佢立咗最大嗰个铺嗰个认同感。好啦，咁第三就系咧，未完嘅故事作为未完嘅事咧作为结局。即系 open end， 等你自己无限幻想。 系啦，系啦，系啦。第五个法则系咩？或者人讲个法则就系咧，你要相信我，咁你就会代入咗个故事。 即系相信个作者啊，定系相信嗰个教你嗰个人啊？ 相信个作者，同埋咧，即系要设立一啲咧。好普通嘅恐怖角色，但其实咧佢系冇乜太鬼怪嘅。 我知 点 解啊，都系嗰个代入感啊。即系如果你讲一啲咧妖魔鬼怪咧，系完全啲人都唔识嘅话咧，都唔识嘅，一都唔知系咩。 系啊，不过 未见过啊。 系啊， 今日系9月21日，星期二，农历8月15，中秋节，适宜祭祀沐浴。如是物取 啊，今日中秋节 唔係必然要顺风顺水嘅。今日忌嫁娶、迁徙、出行、上梁、入宅。 中秋呢啲都唔做得， 可以赏月就得啦。今日都係国际和平日， 我会尽力为全球停火、停止敌对行为出力㗎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忧虑中国恒大的债务危机扩散，环球股市显著下挫，加上观望联储局议息结果，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问题如何解决，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股三大指数急挫，美市跌幅收窄。道琼斯指数曾经跌近1000点，收市报33,970点，跌614点，跌幅1.8%，创7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纳斯达克指数跌2.2%，标准普尔500指数是跌1.7%。美国累计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追平1918至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西班牙流感当时在全球夺去大约5000万人的生命，其中在美国导致大约675000人丧生。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资料，美国已经有大约675000人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而实际的病亡人数可能更加多。加拿大众议院选举正在投票，选前最后的民意调查显示，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和奥图尔领导的主要反对党保守党争持激烈，各自获得大约31%的支持。 杜魯多在蒙特利爾一個選區投票，奧圖爾和妻子在安大略省的選區投票。杜魯多上個月宣布提前兩年舉行大選，希望借政府的抗疫表現爭取選民新的授權，帶領國家走出疫情困境。但是加拿大爆發第四波疫情，不少選民批評杜魯多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應該舉行大選。分析指自由黨或者保守黨都無法取得眾議院過半數，即是170個議席，意味很可能再次出現少數派政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嘅大榄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清丽湾别墅有车辆系着火嘅，咁而家车辆咧排到去扫管笏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青山公路嘅大榄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清丽湾别墅有车辆着火，部分行车线系封咗，车龙咧就去到扫管笏路。咁今晚系中秋节啦，今日中秋节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铜锣湾嘅兴发街公众停车场将会喺下昼嘅3点至到听日凌晨的2点钟暂停使用，浅水湾道、南湾道、香岛道、海滩道、石澳泳滩、赤柱一带的停车位是会视乎交通情况而暂停使用，荃湾的大帽山道、部分的马鞍山村路、耀沙路和乌溪沙路亦都会视乎情况是封闭的。至于港铁今晚是不会提供通宵服务，但是由下午的3点钟开始是会加密班次，部分的巴士路线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和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去到北拱街，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唐人新村一带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骚动音乐，骚动 Anson B Crush Oh No。 即系一路录嘅时候，萧老板会不断地讲啲 tips 啊，佢会分享一下每一个人嘅 taste， 其实就系你成世睇过所有嘢个 average 嚟噶嘛。强烈地建议我去真系听多啲唔同嘅嘢，同睇多啲唔同嘅嘢，咁到时候我个 taste 就会越嚟越好 啊。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骚动音乐。 是他也是你和我。 话收到第一稿歌词嘅时候咧，呢首歌系叫做《我们的故事》，但系当佢一路咀嚼歌词嘅意思，佢就觉得《无名故事》呢个名字更加可以将自己抽离，代表住众生嘅经历。作曲 Candy 孙 Brian Ip iPhone， 填词小黑，编曲 Candy 孙 Jeffro Chan Tommy Ho， 监制 Candy 孙 Agent Chan。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十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 ，Candy 孙《无名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Hello， 大家好，我是丰收发活人的李丽睿啊。中秋节梗系要人月两团圆啦，最紧要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同埋开开心心嘅中秋节。 丰收发活人祝你 中秋节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呢， 中秋节快乐！ 诶、欸，系啊，系喎、 啊，唔记得咗。 唔系啊，朝早你唔会讲中秋节快乐噶。是到夜晚你就会讲觉得是中秋节嘛，因为夜晚是赏月。 我即 是 而家唔见个月亮就唔讲啲咁嘅嘢住啦。 中秋节大家諗一諗，啊係喎、啊、今日都系中秋节。 喂，但係今日我带咗啲月饼返嚟一起食啊。 好嘢。 我哋使唔使改焗热佢㗎，即係而家啲月饼要焗热 先。全部要焗 热先食得㗎喎。 我就係话呢。 你带咗啲传统嘅唔需要焗热。喂喂，其实呢 五人。 咦，你好啱。 五人。我今年呢几挂住嗰啲百年蓉啊嗰啲喎。好耐冇食啊嘛，依家个个都要食。蛋黃啊，奶黃啊，咁、 啊、 樣、啊，反而你傳統嗰啲咧，好似幾好喎、啊，黏黏糯糯咁樣。 我都有喎、啊，因為我都覺得係即係傳統係要食下嘅，即係嗰啲新款口味就都會試啦，係啊。咁但係今日我就都冇帶到傳統嗰只俾你食， 唔、哦、緊要， 聽日啦， 追住 啦， 帶俾眾哥食得㗎啦。 係咪流出嚟嗰啲啊？ 係啊。咦？呢、這個咧就唔係好流嘅，係、嗯、啦、啊，我就帶另外一樣嘢俾你，帶另外一樣嘢你試下嘛，係、嗯、啊。我唔好好去第讲讲 喎，好期待喎、 啊，我喺度讲个名牌， 哦， 品牌， 品牌。喂，琴日咧我经过一个旺角， 即系名牌啦，系嘛？ 系啊，系啊， 哦、多谢晒先啦吓、哎，我哋少立噶啦，唔止我哋食嘅，小白同芭比 有啊有啊有啊， 成个团队 大家一齐庆祝 下， 系啊， 系啦，食下月饼庆祝下中秋。喂，我琴日经过咧旺角一个商场咧排晒队， 做咩啊？ 咁啊，我屋企人就话系咪换嗰啲消费嗰啲特别嗰啲 coupon 啊咁样啦。咁跟住佢臨尾發現咧，唔係，你估下做乜嘢？ 做咩？ 攞月餅。 攞月餅喎，真 係。梗係啦， 攞月餅排咗成六十人攞月餅喎，哇！震驚咗我，我以為唔使錢派嘢添啊，真係。因為 係咪又係嗰啲之前嗰啲已經好幾個月前俾咗錢， 係啊， 而家終於有得攞啦嗰啲咁樣。 係啊，咪 H 字頭嗰個雪糕牌子咯。 哦。 我仲見到我哋台嗰個賓神添啊，喺度係同佢老婆喺度行，我又同我女婆喺度行。咁、 哦、 啊，我老婆見到佢係咪喺度排隊，跟住佢哋又攞月餅。 咁大声讲 咩啊？ 佢琴日好似话翻去唔知边度做嘢咁样， 翻去边度做嘢又？ 佢同佢老婆一齐冇事嘅， 系冇事嘅，系啊，佢哋全家都好平安，系啊，咁样啦。咁啊，见到哇，原来攞月饼都好疯狂。 系啊，所以寻日咧电视咁啱就播翻一啲以往即系中秋节嘅一啲新闻片段啦。咁我就觉得都几有趣，所以我就再上网咧揾翻旧时嘅中秋节咧，到底发生过啲咩大事啦？咁首先咧嗰、那个新闻片段咧。有提到月饼会嘅，咁、月饼会咧，我记得细个屋企人都有做嘅。咁嗰一个片段咧，就梗系访问啲人，点解你会即系每个月都即系几廿蚊咁去供月饼会啦？咁而家可能真系冇乜制噶啦，我唔可以话完全冇，即系可能有我唔知啦。咁但系真系比较少啲啦。咁嗰阵时咧，啲人 就会觉得啊好抵，因为咧每个月供少少钱，咁然之后到中秋节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到十盒八盒月饼啦。咁、比起你直接冲入去买嘅时候，可能即系打翻个七折俾你。到年尾咧，仲有嗰啲腊味啊、油鸭啊、嗰啲腊肠啊，咁样一 pack 咧就送翻俾你嘅。 系 咁嗰啲受访人士咧，嗰阵时应该系八九十年代嚟 嘅，咪再早啲噶啦。 系咪啊？ 再早啲 啊！系啊，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啊，咁啊，计翻条数咧就抵好多，咁样又有啲免费嘅礼物。咁啊，当然啦，佢又好持平地咧，又问下第二啲唔供月饼会嘅人，咁啊，点解你又唔供啊？咁佢就话哦，咁啊方便啲咯，想食嘅时候咪入去买咯，个个月俾钱好烦嘅咁样。 喂，钟哥，你点解释呢个月饼会？ 你屋企有冇供过？ 有，其实好简单嘅，即系琴日譬如喺九点半钟嘅时候都讲咗少少。点解要供月饼会先？嗱、譬如月饼就系中秋嘅，即系特别为呢个节日食嘅东西啦。譬如食粽都系端午节特别， 点解唔供粽？ 点解冇供粽会嘅？ 系咯系咯， 年糕都冇嘅，系得月饼有。因为喺中国人嘅社会里边咧，中秋节好紧要，一家团聚啊嘛，即系呢一日，所以佢哋好惊，即系大家都系好惊嗰日。哎呀，如果冇月饼食，应唔到个节啊！好重视呢一样嘢嘅，咁所以成日你好多呢啲说话咩行船争解难啊， 月饼你食先啊，咁样 即系一定系 你买先添啊，你买先咁样， 谂住我过嚟噶嘛， 谂住我食先啊，冇话卖嘅， 系好重视月饼啊嘛，但系喺以前香港嘅社会，个个都系捉襟见肘啊嘛，哇！突然之间要即系月饼唔系就系自己食，送礼啦，咁突然之间喺过节嘅时候，我边得嚟咁大嚿钱，我买咁多月饼啊，所以咧呢啲叫做分期付款的初刑咯， 儲住先 。嗱，咁調翻轉頭，點解會有人做呢啲會，或者即係我係做龍頭，我點解會做呢啲會咧？因为我收咗钱先， 系啊， 佢就等于而家啲人一样啫嘛， 众筹咗咯，攞咗嚿钱去， 跟住我哋第二轮投资啦， 可能喺太子道西买层楼啊，嗰阵时月饼会嘅首领就系咁样噶 嘛，所以送翻啲油鸭俾你好应该啊，系咪先都赚咗层楼咯？ 嗰阵时亦都有好多人惊嘅，就惊咩咧？譬如话哦，咁譬如O 做咗个会头，咁我哋每个月俾钱啊 ，O 就得， 系啊会头咁啊做俾钱啊 O， 咁啊每月俾你啦，咁我期待住中秋节。攞返十盒月饼，哦，点知突然间阿 O 失踪， 走数啊佢， 系啊， 原先唔系用走数呢个字嘅，嗰字唔好讲出嚟啦吓， 即系个会头走咗， 系啊系啊， 咁即系我哋咩都冇咯，所以当其时亦都有好多呢啲事发生， 系 咁最后就当然慢慢就冇咗啦，以前都有经常有呢啲， 同埋咧嗰阵时个竞争都几强烈嘅，我见到，咁佢又即系讲翻啊以前啊喺几多年代咧就出现嗰啲迷你月饼，即系有啲酒楼嘅师傅本身咧以前佢哋梗系觉得个月饼越大个越体面啦，送礼啊嘛。咁后来咧就有啲酒楼师傅啦，咁嗰度就话佢系第一个创意呢样嘢，创造呢样出嚟， 个个都系第一噶啦， 都冇认证嘅系咪先？ 咁佢咧就做咗呢啲迷你，即系细只啲嘅月饼出嚟啦。咁啊话当时咧都好受欢迎，因为大家咧都根本就食唔到咁多。咁同埋咧去到九十年代咧，嗰个月饼会都有风行一时，系点解咧？就有好多人咧就移咗民啦，系啦，就但系你知道。到头先钟哥都话啦，中秋就系团圆啊嘛，咁所以咧喺外国嘅亲戚咧，咁喺本地咧，即系都会好想佢哋有月饼食。咁、但系如果自己寄咧，亦都有可能即系我唔知邮递会唔会迟咗啊，定系买唔买到啊咁样。咁所以佢哋又会供个会，咁我唔知佢系话。嗰度即係嗰間公司到時就會準時就會寄到俾佢啊，定抑或是係根本嗰度可能佢有啲餅廠定係鋪頭，咁總之咧佢就 唔知啦， 係啦，佢就總之幫佢搞掂咗呢件事，等你喺外國嘅親戚咧可以係啦，準時喺中秋節咧就收到月餅。 不過依家有啲國家唔記得㗎啦，因為有啲奶製品啊，嗰啲蛋黃製品咧，佢你寄到去，佢一睇到就知道你有啲成分，佢又唔俾你入口咯，咁都幾麻煩。 而家喺香港就未必寄到過去，但係有辦法佢哋。系攞到月饼啦，咁但系用咩方法咧？我就唔知道，可能系喺嗰度，正话阿 Kitty 系啊，啲分店买咁， 系啦，已经系有咗，定还是点就唔知道。 我都见到有啲其实有网购噶，即系我见到嗰啲交流平台咧都有讲，如果你想食翻香港品牌嘅某一啲月饼，可以即系点样买，喺边度买咁样都有讲啊。不过寻日嗰一套嘅即系纪录片啦，我叫做即系最令我上网想 search 翻嘅咧，就系佢讲个月饼打劫案啊，系啦，就讲翻啊，而家你可能觉得匪夷所思啦，竟然。 打劫啲月饼，咁但我一打嘅时候咧，都唔系即系上网一 search， 唔系打劫啊，我系打嗰个字去 search 咋。佢其实都唔系好耐历史嘅啫，呢啲劫案啊，譬如12年有发生过啦，15年有发生过啦， 十年里边嘅事咯， 系咯，咁啊，即系可以见到呢一、這个即系佳节嘅狂徒咧，都系会抠准呢、這、一个即系赚钱嘅机会嘅。 佢唔 系个 个品牌都攞噶，佢系拣某一两个受欢迎嘅品牌先至去想用啲横手攞翻嚟嘅。 咁啊，早几年咧啲月饼都炒到飞天嘅，因为有内地市场啊嘛，有啲内地嘅游客嚟一买好多咁样，又或者内地嘅送礼文化盛行啦，咁所以啲有某啲名牌月饼都好炒得。好劲嘅个炒风咁啊，可能500蚊一盒，最后变咗2000蚊一盒。不过咧，即系呢一两年疫情咧，大家送礼嘅文化都少咗啦，又少咗啲游客啦，咁所以咧啊，啲月饼嘅价钱咧都贴地啲啦。 系，我见到咧，其中有一年咧，直头系偷咗7000几盒， 系啊， 好大量。咁啊，仲有话咧，有啲咧就偷咗啲，其实已经抌咗印，即系已经换另咗嗰啲月饼券咧，佢都偷埋走。但系其实嗰啲嘢作废噶啦嘛，即系已经换。出去啦嘛，咁啊当然啦，唔希望即系有呢啲事情发生啦。喺呢个中秋佳节嘅，最紧要一家团圆啦，系啊，今晚食下月饼，赏下月啦。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我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趁于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时，我把钟声反射，乱看八卦，主是让我一个人任意。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30磅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琐事当幼稚的超人乱试。 7:51，听过胡鸿钧的《今天不营业》。 早晨啊，崔宇彤，早晨，钟哥， 早晨。 嗱，中秋节嘅时候咧，头先你哋就讲啦，月饼咧，我真系想讲翻一个分享咧，就系咧，我有个同学以前个细佬咧就喺澳洲读书嘅，咁啊学阿崔宇彤话斋咧，就系话可能会寄一啲嘢去俾嗰边嘅亲戚，或者系即系希望佢喺嗰边自己买得到啦。咁咧，我嗰个同学个细佬咧都系我个好朋友嚟嘅，咁佢咧就好中意食香港嘅净莲蓉月饼啦。系啦，佢好中意食，即系因为佢外国咧唔系样样品种嘅月饼都有得卖嘅，可能咧嗰阵时十几年前咧就系啲特别嘅品种，反而有啲新嘅雪糕月饼啊嗰啲咧，嗰边都仲有，即系可能当一个零食咁样啦。 系传统嘅冇， 传统嘅就真系冇，尤其是仲要系净莲蓉嘅咧，就更加系冇嘅，即系好难揾啊！ 佢识唔识到朋友噶呢啲人？ 我唔知啊， 冇乜朋友啊。 唔系啊，你如果识到个朋友好中意食蛋黄嘅。佢肯食嗰嚿净莲蓉，其实会唔会觉得佢抵得谂咧？ 即系等于你揾一个后生仔，有冇一个年青人中意食五仁月饼咧？系好少嘅，唔系话冇啊，真系好少嘅。五仁月饼咧有翻咁上下年资嘅， 啊，又讲得啱， 叔父咧先至会中意食五仁。 我屋企都系啲长辈好中意食五仁月饼咯。 如果系五仁月饼咧，真系嘅，即系中意食五仁嗰啲，中意饮茶嘅人，即系嗒住杯茶就食五仁。嗯，咁样噶嘛， 都系，同埋金华火腿咯，我见佢哋好中意食呢一类，系啦，都 系 有啲味咁样嘅。嗱，讲翻我呢个同学嘅细佬，到底发生咩事咧？佢当其时真系寄咗一盒月饼去俾佢啦。咁佢哋就唔知道咧，原来咧佢哋系会有呢一个抽样检查嘅，即系过关嘅时候啊，就应该系照到咧嗰个月饼一嚿嚿唔知系咩嚟啦。再加埋咧，你记唔记得以前十几年前嗰啲包装咧，唔系好似而家咁样独立包装一只只噶，系一个月饼盒一打开咧就四个月饼嚟噶嘛，咁于是乎咧嗰个人咧就话俾我听咧，佢细佬一打开嘅时候咧就打电话问佢，你寄咗啲咩嚟俾我啊？到底，因为咧佢去到佢嘅手上嘅时候咧系一劈嘢咯，即系因为佢话原来咧佢检查嘅时候应该系俾佢切开过啦，然之后咧塞唔翻落去啊，咁于是乎咧佢去到收到嗰一盒月饼嘅时候，一打开咧就系一劈，即系饼皮捞埋莲蓉揿扁晒嘅物体咁样，咁于是乎佢就好深刻嘅一个经历咧，就同我哋分享啦。 有冇食翻啊？ 味道应该冇改变，我喺度谂，其实都系切开咗就压翻埋啫， 唔系，但系加咗好多想象落去，即系你谂紧到底呢个月饼之前俾人点样对待过咧，先会变成而家呢个样咧咁。咁佢都有食嘅，因为即系知道都系屋企人嘅心意啊，同埋确认咗原来嗰个系月饼嚟嘅，咁啊 OK 啦。咁啊最屘都系有食到嘅。嗱，不过我想话咧，而家外国咧买嘢食咧，除咗话真系自己要去排队啊，或者系亲身去一啲餐厅度食之外咧，越嚟越流行呢一啲自动贩卖机啦。 月饼。 月饼自动贩卖机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商品啦、食物啦、用品啦、服务啦嘅自动贩卖机。 我呢个一定系大趋势嚟噶啦，唔使谂。 系咪啊？即系之前有见过国内有啲好发展得好犀利嘅地方咧，就有啲机械人餐厅啦。 系啊。 咁我而家发现咧，原来其实亦都有好多咧系净系一个铺位。嗱，以前咧就见到一个铺位里边有好多扭蛋机啦。而家咧就一个铺位里边咧有好多自动贩卖机， 一定系大趋势嚟嘅，悭翻啲人手啊嘛。 系啊，即系佢直情系悭到咧，嗱，譬如香港可能便利店咁样咧，都会有一啲即系 franchise 咁样噶嘛，即系譬如可能一人一间就可以投资咁样咧，都系同一个连锁品牌。咁我见到原来咧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咧，而家嘅发展系点咧，都系投资嗰啲嘅品牌，但系嗰个品牌咧就系入边咧只系得一个铺位嘅啫，但系嗰个品牌挂喺边度咧，就系挂喺个贩卖机嘅头顶啦。即系可能系嗰一个品牌旗下出嘅水，咁就系一部机；嗰个品牌旗下出嘅日用品就系一部机。咁啊，全间铺头咧都系完全无人销售嘅呢一种经营啦。好啦，咁我问下你哋啦，你哋中唔中意帮衬呢啲自动贩卖机嘅咧？ 唔系中唔中意啊，系有冇需要同埋系咪我一定要嘅啫？嗱，譬如咧，以前大家仲可以出去玩嘅时候，譬如去日本。咁如果你去日本，你想买支嘢饮啊，买支樽装嘅有罐装又好，其实。大部分你都係喺自動販賣機噶嘛，因為你好少可話，不如我去便利店啊，好少嘅，因為嗰啲自動販賣機仲方便過便利店。 咁啊係，即係你搭車又有，行過 周圍 邊度都有。我嗰陣時咧，如果去旅行咧，即係我當真係講翻日本為例啦，我係咧幫襯嗰啲自動販賣機幫襯得好瘋狂，因為咧佢實在嗰個品種好多啦。譬如我真係行過親咧，我都會買嘅。例如喺我記得啲車站咧有雪糕嘅販賣機啦，跟住喺嗰啲售票嘅地方咧，又會有啲可能好特色嘅飲品，即係淨寫住限定嘅樽裝飲品嘅販賣機啦。即係我呢啲都會幫襯咯。譬如我好記得我 去试过喺外国嘅时候旅行咧，亦都有一啲咧系卖纪念品嘅贩卖机啦。咁、你就会变咗咧，其实好方便啊。甚至乎如果你系作为游客嘅话咧，咁我有集邮嘅习惯噶嘛，我都中意去咧人哋嗰啲咧卖邮票嘅地方咧。其实可能同我哋香港一样嘅咋，都系咧出翻一啲普通嘅邮票出嚟。咁但系因为你未去嗰个地方咧，嗰个更普通嘅邮票都系有收藏价值噶嘛。 但 系 你冇试过棘住咩？我就试过好多次都棘住咧，所以我有少少惊用呢啲机。 点会未试过啊？ 咪咯， 真就你系用咩方法攞翻你上你俾咗钱嘅嘢嘅？ 唔系你咪我通常咧，咪再譬如我要嗰包彩虹糖咁样先算啦。咁佢跟住卡住咗啦，咁你咪再揿多次嗰包糖，即系因为佢喺下面想撞翻出嚟。 要咁样嘅，要特异功能。 根据咧，即系我咁多年唔系我自己啊，我目测其他人。 你做乜成日望住人哋棘住啊？ 咁啱。即系未经过官方调查，用得最多嘅方法咧就系 震佢 拳打，之后脚踢， 通常都系 一定系噶，啪啪唔得，冇跟住啪啪下边两脚，一定系咁样噶。 有冇试过响一部机？ 啊，咁又冇响 人啦。 唔鼓吹，唔鼓励，但系我真系见到好多人试， 好烦噶。有时因为以前咧最常用呢一啲机咧就系学校，因为你譬如零食部好多人，咁你咪喺个隔篱揿啦咁样，但系成日都棘住。 唔系，崔杰同讲得啱，学校嗰啲咧系特别容易棘噶。 棘住喺边度先？ 咁入银底嗰个位咯，即系通常咧抌个五蚊落去咧，嗰一下嗰个以前嗰个咧系银色嘅窿仔，有一个好似懒系阔口嘅边啦，俾你塞入去嘅。咁我就嗰阵时研究啦，入一蚊系冇事嘅，入五蚊就一定棘啦，入两蚊都棘嘅。跟住我怀疑其实根本嗰个嘢咧系咧嗰个形状系唔系好 fit 嗰啲银仔咁大个嘅。 唔系啊，同埋佢出货嗰阵时咧，佢咪好似一个螺旋咁样转转转咁样推佢出嚟， 系 啦， 小食嗰啲咯。 但系唔知点解嗰啲包装永远同佢咧系相冲嘅，即系佢一路卷嘅时候咧，佢卷系啦，卷实咗嘅会。 嗱，另一个棘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个出口位。 是啊是啊。 嗱咁譬如话我哋大门口有一个 每次揿支水落嚟我都好鬼惊，我想讲。 唔系而家嗰啲好啲嘅，而家嗰啲入面好似系即系中间系真空咗噶，以前下低有条槽噶，晾住噶嘛成日都。 以我哋最近嗰个为例啊，门口嗰、那个，咁佢咧有有兩格係闊啲，兩格細啲嘅。闊啲嘅當然係支裝嗰啲啦，另外有啲跌罐裝落嚟噶嘛。我試過有一次咧跌咗一支支裝落嚟，嗰支支裝咧佢唔係垂直放落嚟，亦都唔係打橫放落嚟，應該係 suppose 佢應該係打橫跌落嚟。咁你揭開個蓋，你伸隻手入去攞到咯。跌咗落嚟啱啱佢打斜晾住咗，跟住棘住咗嗰個門，咁你道門咪揭唔開咯，開唔到。咁跟住你又開唔到喎，嗰支嘢跌咗落嚟喎，咁你又即係求救無門啊嘛， 借魔近 那魔遠。你用咩方法咧？當然係用 你有冇碰碰碰碰，最後解唔解決到啊？ 梗係解決到啦，即係話呢個方法係最多人用咯。 原來你自己都係呢個方法嘅表表姐 嚟，亦都唔鼓勵嘅。 係啦，唔鼓吹，唔鼓勵，即係嗱，其實可以嘗試一下咧，有啲係求助熱線嘅。我發覺，雖然你唔知要等幾耐， 我買個支熱飲，等到佢嚟都凍啊，大佬！ 我買一支凍飲，等到佢嚟啊，都暖啦。 住同埋医疗条件极其恶劣，加拿大无理任意拘押中国公民孟晚舟超过1000日，对中国公民进行政治迫害，以致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佢敦促呢啲国家立即停止任意拘留等严重侵犯人权嘅行为，加拿大应该立即纠正错误，解除对孟晚舟嘅任意拘押。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7， 日元 109.43， 瑞士法郎 0.928， 加元 1.281， 人民币 6.482， 英镑对美元 1.36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2。 地经平均指数报 29,905 点，跌5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64.4 美元，卖出 1,765.4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噶。咁喺新界啦，青山公路嘅大榄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清丽湾别墅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噶。青山公路大榄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清丽湾别墅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喺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马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天富海湾对出。马鞍山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欣安村啊。马鞍山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水坑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欣安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在亚街老街。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在何文田的培正道，何文田的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香港培正小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都是比较挤塞。今天中秋节有特别的交通安排，铜锣湾的兴发街公众停车场会在下午三点钟至凌晨两点钟暂停使用，而在港岛区浅水湾道、南湾道、香岛道、海滩道、石澳泳滩、赤柱一带的停车位都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暂停使用。另外在新界荃湾的大帽山道、部分的马鞍山村路、耀沙路和乌溪沙路都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封路。港铁今晚就不会提供通宵服务，但是由下午三点钟开始就会加密班次，部分巴士路线都需要延长服务和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二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仲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同埋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inami 推出2021年的新作品叫做 Drop。 这位歌手2019年出道，凭着声嘶力竭的歌声震撼日本乐坛，两年之后再推出全新之作，旋律简单但是节奏感丰富的歌曲，用一首的音乐给乐迷发掘她不同方面的才华。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nami Drop。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曲有来自这位女歌手 Minami Dro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AIBS。 学人做农夫，用知识装备自己，做个叻农夫。 丹麦嘅农夫继承嘅块田，必须要拥有一个农业嘅学位，费用咧系政府俾嘅，对于佢哋嘅农业非常重视。 环保双长大挑战，师生互斗高科技环保知识，齐齐增值自己嘅位。 香港人研发出一种环保胶袋，只要浸入80度嘅热水，就可以完全融化，非常环保。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Kitty 同鐘哥請我哋嘉賓出場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啦，早晨，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啊 ，Kenny！ 不過咧，即係我哋就慶， 唔好落啦，不過 唔係啊，慶中秋啊，但係咧唔係高興個慶啊。是啊，好兴啊，好嬲个兴啊， 好快乐到 啊，系啊，好快乐得到啊，真系讲紧，琴日港股啦，急射咗咧821点啊，最高咧跌成1000点有多嘅，地产股嘅重创啦，四大地产商啊，琴日市值嘅蒸发咧，全部都起码过100亿以上噶啦，咁啊都几夸张吓。宏观嘅大市走向要交俾 Kenny 讲讲，再加上隔晚美股都跌，道指最多啊跌成1000点啊，咁啊美市啊跌幅收窄啦，不过都系夸张。少少噶啦，究竟发生咩事呢 k e n n y 好啦，其实本地地产股咧，不嬲都唔算系投资嘅主流嚟啦。不过咧就我谂就大家咧就系担心个政，即系谂唔到啊，谂唔到个政策方面有一样嘢咧，哇，烧到嚟香港嗰度啊嘛。因为之前我哋譬如过往嗰几个月嘅话咧，都系个困扰住就系内地方面政策啦，就包括呢、這个科网啊、平台经济啊、教育啊等等各样啦。咁點知呢個政策嘅風險方面呢，就一消消到到嚟呢個香港，就擔心香港地產類股份方面呢都受到影響啦。咁就變咗一個不明朗因素同埋個突然性呢，就比較係即係震撼市場啦。咁所以琴日呢，就本地地產股呢，就算大嗰啲呢，普遍都跌成 10% 以上㗎。 所以都誇張少少啊吓，咁散户係咪都唔好鬧底啦？琴日都喺另外一啲平台都有一啲觀眾朋友問話，喂，其實跌到落嚟應該都冇事啩，特別係某幾個地產商，其實禮拜六日佢哋出啲新盤先，半日就已經賣曬啦。咁其實個銷情好暢旺，但係往後嘅發展有冇機會如市場咁樣揣測，就係話可能咧令到個樓市都要回一回咧。嗱，呢個就係最擔心嘅嘢啦。Kenny， 你點分析呢？ 係啊，因為嗱，其實你而家唔係睇而家嗰個地產銷售，而家地產銷售絕對冇問題噶嘛。咁基本上而家嗰個係出嚟嘅消息方面咧，就唔係針對緊或者影響緊而家目前嗰個銷售情況嘅，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往後方面嘅情況。因為嗱，睇翻香港個高樓價同埋高地價嘅問題方面咧，都困擾住我哋好耐啦，困擾咗我哋一兩代人添啦，已經係。咁變咗咧，其實就係衍生出嚟咧，就好多社會問題出現咗啦，就包括一啲年輕人問題啊，或者一個貧富懸殊嘅問題啲係衍生出嚟。咁過往其實即係特區政府都有講呢樣嘢，但係就似乎嗰個效果就好唔係太過明顯啦，因為呢個供求關係嘅問題。因為睇翻嗱，而家每年咧我哋嘅需求嘅單位方面咧，就其實講緊兩萬零個度啦。咁但係供應方面咧，就有時會少過兩萬個，最多都係兩萬個度。其實嗰個供求咧就唔算話好充裕嘅。咁但係係咪香港係咪冇供應咧？ 其實發展商方面咧，起好咗未賣嘅儲埋嘅單位咧，其實都唔少嘅，都有幾萬個喺度。咁、另外好多發展商方面咧，譬如四大發展商方面咧，普遍佢哋嘅土地儲備咧，可能都過千萬尺噶嘛。只不過佢哋唔未起唔開發啫嘛。咁另外香港仲有好多土地係未用嘅喎，香港原來咧。嗰、那個住宅用到香港佔嘅土地方面嘅比例係好少嘅，講緊即係十零個 percent 嘅啫。咁所以變咗其實係有啲功夫係可以做得到，令到供應係增加嘅。咁過往咁多年咧，就似乎唔係話好積極地做到啲效果出嚟。咁而家就中央政府好明顯就要出手啦嚇，咁就要啲開發商方面咧就係要真係諗辦法咧去增加供應。咁你見到內地嘅情況，你見到好明顯咧，國家個手段個政策咧就好有效啦。咁你見到內地房地產方面咧，哇，嗰啲供應係不斷增加噶嘛。因為如果佢唔增加嘅話，就應付唔到自己個現金流嘅問題啊，負債問題。當然香港發展商就好唔同啦，香港發展商方面就話個財務狀況好好啦，好多個負債方面咧冇負債，甚至冇 net cash 添啦。咁同埋好多香港房地產商方面咧，其實本身已經係個底係唔錯嘅。咁你話係咪去到好似內房咁惡劣嘅情況呢？我又相信唔係嘅，但係起碼個遊戲規則呢，就我相信啦，嚟緊應該會改變囉、應該會係譬如貨如輪轉啊、margin 個邊際利潤可能會降低啊，就唔係坐喺度呢個地價上升啊、資產上升嘅遊戲囉。 咁所以散户股民呢都要小心為上啦吓。 咁、我相信呢，即係大家嗰個適應能力好強嘅， 係 應該會適應到嘅。咁、但係適應還適應啊，都要搵一個安全口啊。 係啊， 即係最近呢啲股市咁樣啊。但我睇到 Candy， 如果內地嘅電力股呢睇落好似受到國策嘅支持喎。即係呢個會唔會可以係一個安全口睇睇呢個板塊呢？ 暫時都係嘅，所以見到無可否認啦，啲電力類股份啦，包括啲再生能源啊，或者就算傳統嗰啲電力股份方面啦，都係跑贏個大市嘅。因為第一就係話之前我都講過啦，第一個業績方面，你見到佢哋今年上半年嘅發展量增長係唔錯嘅。第二咧，好多啲就算傳統嘅電力股份方面咧，佢哋都大幅增加咗風力發電啊，同埋呢個係光伏發電方面嘅比例嘅。咁即係國家政策好明顯就一定係要碳中和啊，同埋呢個係碳達峰啊，咁所以變咗一定要大量增加呢個光伏啊，或者係個風力嘅再生能源嘅比例，先再達到呢個目標咯。咁所以變咗個政策上面嘅話咧，就一定係鼓勵呢樣嘢嘅發展嘅。第二咧就個電費啦，即係而家好少可咧就係啲民生嘅成本係可以加噶嘛。咁但係電費方面咧，就反而咧係有機會係可以調升咯。咁因為點解要調升呢？就因為鼓勵嗰啲發電公司方面呢係增加嗰個係即係開發同埋投放喺再生能源。咁如果佢冇得加電費嘅話呢，咁何來有錢去做呢啲嘢呢？咁所以變咗就個政策方面呢就容許去加，因為之前都即係某啲地方方面呢可以上浮返個電價呢就係去 10% 度嘛。咁所以變咗個方向性嘅話，政策性嘅不明朗呢就少啲囉。咁咪變咗大家資金方面呢都係即係轉炒大啲。咁同埋就算佢哋升咗，就算升好多上嚟嘅話呢，佢哋 PE 都唔係好貴嘅，普遍都係十倍到囉。 咁所以散户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見到啲保險股呢琴日都麻麻地，不過呢無獨有偶，今日幾份頭版呢招股喎。 係啊，就係呢一個英國保誠啊，係啊。Candy 又想問一下呢，其實尋日呢個英國保誠就開始招股啦。咁但係有市場人士都話啦，保誠都喺香港上咗市㗎喇喎。咁所以見到嗰個招股嘅反應就一般，亦都唔係話好明白啊點解會以呢個招股方式嚟到集資呢？這個做法都算罕見啊。Candy 你 係請阿主席出嚟講下 有咩睇法 咧？ 啊！這個真係少見啊！即係我都so far 都未見過呢、這個情況啊！即係雖然入行時間都有翻上啦，但係都冇見過呢個情況、啊。 少年股神嚟啊 ！Candy 嗰 我做暑期工嗰時已經做，咁係好多人都好似頭先咁講啦，就係、是、即係好懷疑，因為佢本身都上咗市，有上市編號啦，點解要用呢、這個公開招股方法嘅 IPO 方法嚟到再集資呢？咁其實佢都背後有原因嘅，因為大家知道如果留意開保誠嘅股票嘅話咧，佢同 AIA 方面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嗰個交投量好少，即係你有可見到人民保誠啊，個個都問 AIA 嘅啫嘛。咁所以其實佢嗰個係成交量啊個 liquidity 咧都係比較弱啲嘅。咁如果你去平時集 資嘅話咧，咁上咗市之後嘅話，多數做配股嘛 ，share placement 啊嘛。咁通常配股嘅話咧，都係定向發俾一啲大孖打啊或者大嘅投資者啦。咁買得嗰啲都唔會喺市場裏邊係即係買賣啦，都可能坐，咁就解決唔到個 liquidity 嘅問題咯。咁但係如果佢再進行一次 IPO 嘅，咁好多可能散希望啊，佢可能希望啲散户投資者方面會認購啊，大大小小投資者會認購嘅話咧。咁可能就會造成一個係交投量嘅情況改善啦，那個 liquidity 會增加啦。咁所以佢都有解釋，係因為呢個原因，其中原因就係用呢個嚟到去做一個係 IPO 方式嘅集資咯。咁都講開即係保成，通常大家一般都留意係 AI 嘅啫。咁但係保成方面，如果你基本面嘅話咧，其實佢賣點就比較集中，譬如 AI 大家可能都知道 內地業務啦， 就係內地啦。佢就唔係，佢就係非洲啊、東南亞國家嗰啲咯。 系，咁不过睇翻琴日保成股价都跌咗成接近8%落嚟，同个招股价都有一段距离，好似现价即系喺市场入边一阵开市买仲抵过 IPO， 会唔会咁样睇啊，Kenny 吓？ 所以我對，唔係所以大家市場人士都會覺得比較奇怪啲。 係咯，係咯， 要係 IPO 嘅定價係日價嚟嘅。 係係係咯，咁所以即係大家散户股民就留意翻，唔好一有新股就我哋抽啦，仲要即係孖展抽啊！咁所以唔係每隻新股都即係當紅炸子雞嚟㗎。咁大家多做功課。Kenny 嗱，講開保險股咧，講埋呢一個啦。琴日隻友邦咧都坐翻落嚟啦，無啦啦咁樣。咁係咪都有個下跌嘅跡象咧？以至你都知好多散户股民都好中意鍾情呢一隻股份嘅啦，咁点睇啊？你又 其实有方向系好噶啦，即系如果你拼埋平保嗰啲啦，平保吓死人啦，真系一百蚊跌到得跌咗 50蚊啊！琴日最低位49蚊啊，平保， 同埋佢个跌势咧系好长期咁样跌嘅，即系不寻常地跌嘅呢啲系。咁友邦都雖然都係弱翻啦，但係起碼溫和好多。咁都即係上去其實係個走勢方面轉弱咗嘅，因為見佢之前咧就係由個 wing 出頂落翻個 wing 出底都喺度，個 wing 出底冇乜力反彈。咁而家再甚至無跌穿咗添啦。咁走勢係唔靚嘅，不過即係相較嚟講咧，我都有信心喺友邦度嘅，因為本身佢真係做得出色啊嘛。咁同埋你睇翻，雖然大家個焦點都睇翻喺內地跨境，即係內地業務同埋跨境報單上面啦。咁而家跨境報單就都仍然受困於呢個係疫情未通關嘅問題。但係你睇翻保監嘅數字咧，其實本地保險嘅銷售咧，今年上半年咧有大幅增長啦。基本上增長個 part 嘅話咧，都可以彌補得到咧唔少嘅呢個係跨境保單嘅下跌嘅。咁所以你都有少少 supply 咧，就話原來多咗本地香港人咧係買保險嘅喎。即係我諗呢個可能係第一就疫症嘅關係啦，導致到啲人需要嗰個係保障意識增加啦。第二就係話佢哋集中咗資源嚟到係香港市場發展啦。咁所以都反映翻就一樣嘢，就話即係有啲行業雖然你會係受到一啲係先天性因素影響困擾嘅，係即係可能控制唔到嘅。但係如果你轉一轉彎嘅話咧，都有個機會出嚟咯。 係咁啊，散股民又可以部署下，留意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中秋節快樂！ 唔該 Kenny， 拜拜。 Bye bye，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呢个优惠咧叫埋林慧啦，同埋小白咧一齐出嚟睇下啱唔啱你地路股啊！咁就系一个咧商场举办嘅一个体育展嚟嘅，大家都知道咧呢个体育运动风气咧最近非常之盛行噶嘛，唔同嘅比赛啦，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咧都系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好有即系热爱运动呢个嘅心啊，咁所以咧有商场咧就搞咗一个运动展，就俾大家去睇下咧过往即系香港嘅历史啊，即系一啲体育历史啦，同埋佢嘅发展史啦，同埋一啲运动员嘅励志故事嘅。咁通过一啲相片啦、文字啦，就呈现翻咧香港体育嘅发展同埋成就。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杰出运动员嘅金句啊。即系好多时咧，佢哋赢咗奖牌嘅时候咧，都会问下你嘅心情系点啊，或者你有啲咩想讲啊，咁样都会有一啲金句出咗嚟。 香港嘅第一句应该系嚟自阿山神。 山神啊，系啊， 香港嘅运动员唔系 垃圾， 唔系垃圾。 呢个系阿麦兜讲噶嘛，唔系立鸭， 唔系立鸭， 系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呢句都应该会摆咗喺度噶啦，系啊，大家都好由即系记忆犹新啦。咁亦都咧有唔少嘅装备咧，呢个我觉得都应该会几好睇嘅，就系嗰啲运动员咧训练嘅装备啊，都会展示出嚟，甚至系比赛佢哋嗰啲战衣咧，都会咧挂咗出嚟俾大家睇嘅。包括有啲咩咧可以简介下，有个剑神啊，张家朗喺2016年咧亚洲剑击锦标赛咧披阵，即系披挂上阵嘅花剑电衣啊，叫做咁啊，亦都有阿吕飞如咧何诗蓓嘅训练装备啦，亦都有牛下女车神啊李慧诗嘅彩虹战衣啦，咁亦都有阿刘慕常咧喺第13届亚洲空手道锦标赛夺银着过嘅嗰一件嘅袍啦，系啦，即系呢啲咧系有 好劲咁样， 系啊，我唔知咧嗱，即系有啲人比赛，譬如去参加歌唱比赛咁先算啦，佢哋着咗嗰套战衣赢咗之后咧，即系嗰套衫就系佢好 lucky 嘅装备嚟噶嘛，咁啊一系咧就会裱起佢，一系咧就会下次再有一啲 着翻， 系啦，再有比赛或者隆重嘅场合嘅时候再着翻。 我都有呢啲噶，即系打波嘅时候有啲换换咧，觉得即系着咗之后咧 好利你， 系啦，即系唔会整亲啊嗰啲咁样。虽然我唔系即系香港队咁劲啊，即系普通人，你有阵时做下运动都有啲 lucky 啲嘅嘢嘅。 系咁啊，呢啲装备大家都会留意，譬如有亚洲车神前亚洲车神黄金宝嘅单车啦，咁大家都会到底佢比赛嘅时候系啦踩边架咧，同我自己嗰架有啲咩分别咧？咁样都会去睇一睇。 我架可以送石油气，佢嗰架唔得咯。 可能佢踩上去都得噶，边一架都得噶。咁亦都有一啲咧互动嘅体验区，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同一啲受欢迎嘅运动员咧，就做一个拍照，即系我谂系 虚拟拍照， 虚拟拍照啊，就好似我细个影贴纸上咧，隔篱有李安纳杜迪卡俾我一样啊。咁啊有呢啲互动嘅拍照区啦，就可以亲身咧就同呢一个奥运女飞鱼何诗蓓咧，同埋苏华伟咧就同场打卡咁样，咁好开心嘅。咁啊嚟紧咧亦都话会安排咧一啲运动员去做见面会啊、分享会啊咁样。咁我相信即系多啲搞呢啲展览咧，都会令到大家嗰个运动狂热咧可以即系 last 耐少少。 希望唔好系三分钟热度咧。 希望系啦。 今年系仲有得玩嘅，因为即系依家仲进行紧全运会啦。你仔细港台电视32，你又会睇到，好似今日江文蔚啊出战啊吓，咁啊睇下督剑嗰度可唔可以督个金牌翻嚟啦。 系啊，喂，其实你哋有冇喺呢排啲运动会之后咧，真系对于运动项目系多咗一啲知识嘅基本知识？因为睇多咗， 我都有呢、這个一定有啦，系啊，即系譬如游水啊，或者你都会识得睇咗多咗佢转塘嘅时候点样转啊，系咪打关斗系点样打啊，打得靓啲悭时间啊，弹嗰效果力有几劲啊咁样。 转塘可以，系个翻学可以转塘啊， 转会啊咁样， 系啊，转会啊咁样，所以都多咗呢一方面运动嘅知识。 系啊，同埋我发现啲商场咧都攞运动嚟做主题咯，譬如之前阿欧有介绍过有啲商场。就俾你踩单车啊咁样啦，咁等大家可以多啲接触咯，咁多啲接触，我觉得都系对于推广系有好正面嘅作用嘅。 咁中秋节放假，唔知道大家会踩下单车、跑下步、打下波啦。 要啦，食咁多月饼。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9月21日系一年嘅第26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01日。1909年9月21日，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冯如正式试飞自行制作的飞机冯如一号。冯如是中国最早从事飞机研制、设计、制造的人，被美国报纸称为东方莱特，有中国始创飞行大家之称。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雁塘机场公开进行飞行表演期间，飞机失控堕地，终年29岁。2019年9月20日，适逢中国航空事业110周年，复原1:4冯如一号模型，安放于中国科学技术馆，亦是100多年来第一次成功复原冯如一号，为现代人了解100年前的飞机制造提供参考。9月21日出生的朋友非常关心潮流最新趋势与品味，属于时尚追求者，与时并进，喜欢研发创新的工作， 充满好奇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最新科学实验，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有没有好好记住每一位为科技进步所付出的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仔石排湾村一个单位发生火警，相信是一个灯笼意外起火并烧着杂物。单位内一家三口吸入浓烟不适，被送院治理。事发在碧卫楼一个单位，昨晚十点多起火。48岁的仔自行将火救熄，他和两名70岁的父母吸入浓烟不适，送院的时候清醒。事件中有65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忧虑中国恒大债务危机扩散，环球股市显著下挫，加上观望联储局议息结果，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如何解决，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股三大指数急挫，美市跌幅收窄。道琼斯指数曾经跌近1000点，收市报33970点，跌614点，跌幅 1.8%， 创7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指数是跌 2.2%，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 1.7%。加拿大众议院选举正在投票，选前最后的民意调查显示，总理杜鲁多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和奥图尔领导的主要反对党保守党争持激烈，各自获得大约 31% 的支持。杜鲁多在蒙特利尔一个选区投票，奥图尔和妻子在安大略省的选区投票。杜鲁多上个月宣布提前两年举行大选，希望借政府的抗疫表现争取选民新的授权，带领国家走出疫情困境。但加拿大爆发第四波疫情，不少选民批评杜鲁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应该举行大选。分析指自由党或者保守党都无法取得众议院过半数，即是170个议席，意味很可能再次出现少数派政府。澳洲取消和法国的潜艇合约引发外交风波，被召回国的法国驻美大使埃蒂安表示，法方从未被告知法国和澳洲的潜艇交易将会被取消。埃蒂安返回巴黎之后接受法国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奉召回国意味事态严重，他又说法方绝对没有被告知法澳的潜艇交易将会被取消。他透露在澳洲宣布和美国和英国达成核潜艇合作协议的几日之前，法国官员仲和澳洲的官员会面，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法澳的潜艇交易将会被取消。澳洲总理莫里森早前坚称曾经提出对法澳潜艇合约的担忧。法国政府日前说，总统马克龙将会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要求美方解释事件和澄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7， 日元 109.55， 瑞士法郎 0.928， 加元 1.28， 人民币 6.483， 英镑对美元 1.36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30046点，跌4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71美元，卖出1763.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嘅大榄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荔湾别墅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就排到去扫管笏。反方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入翻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呢一段咧都系塞车，车龙就去到小秀上村。重复多次啦，就系青山公路嘅大榄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荔湾别墅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扫管笏。反方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入翻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小秀上村。咁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快线就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奇德尊新村。讲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奇德尊新村。咁至于较早前马鞍山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连翔道嘅支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咧，啱啱有个最新嘅消息，就系去蒲岗村。村道嘅支路因为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车龙咧好长嘅，排到去呈祥道，跟住明爱医院，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去蒲岗村道嘅支路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跟住明爱医院。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一段咧，车龙塞到去窝打路道。咁喺新界方面咧，头先讲咗啦，荃湾路有意外啦，咁所以去九龙方向。跟住环宇海湾一段就挤塞，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咁啱啱咧亦都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噶，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有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一带挤塞。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带咧就挤塞。咁另外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民安队总部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去到海丽村。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海丽村。咁喺何文田嘅培正道咧就有紧急维修噶，培正道去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培正小学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咧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联系粤港两地，丰收快活人。 广州广播电视台声音连线， 中 秋送暖 意。分享过中秋的生活点滴，以及将祝福说话透过大气电波送给远方的至亲。 想同我哋一起暖粒粒过中秋？ 九月二十一号中秋节早上十点到一点，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时段内的《月照中秋湾区情》。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活动。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 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亦都得到全城的关注。 夏天啊，像那个合作人，夏天光，释放你的笑容，夏天里，哦耶耶耶，快来夏天里。 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上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所谓性格就决定命运，在这个职场你们觉得优柔寡断比较好一点，还是果断比较好一 点呢？果断啊， 不一定。 不一定吗？ 看看老板是哪个。 如果个老板是优柔寡断的话，那个下属果断就应该 OK 了。 又不是。 又不是呢？ 正所谓功高盖主啊。如果个老细是优柔寡断，你果断做咩？你话事啊！而家 如果个老板是少爷兵嚟嘅，唔谂住做任何嘢嘅，咁个下属系咪会好舒服好多？即、就、系、是、一个果断嘅下属。 咁啊，睇下嗰个系咪即系你会唔会俾翻几分面佢啊？ 你面嗰啲梗系会俾啦， 好难搞啊呢啲嘢。 面嗰啲梗系会俾啦，可能个少爷兵啊谂住，有人帮我打江山，搞掂咁， 好难搞啊。 嗱，但系如果你问我咧，合作嘅话咧，啲同事咧，我就希望系比较果断会好啲嘅，因为咧，如果优柔寡断咧，其实好可能你系即系拖到好后先至可以即系做出个决定啦，即系唔逼到埋身咧，你都唔决定咧，其实系即系拖慢咗成个进度嘅。系啦，咁我自己嘅选择系咁啦。咁一个位法国嘅哲学家咧，咁佢曾经就做咗一个嘅实验啊，咁啊得出一个理论嘅，佢就觉得咧喺职场之中，优柔寡断咧就会成为晋升嘅绊脚石。系啦，佢就觉得咧果断咧反而咧系会比较好啲嘅。咁佢嗰个嘅理论咧就叫做布里丹无劳效应。有冇听过咧？ 梗系冇啦，布里丹无劳。无劳啊， 系啊，嗱，布里丹咧就系呢个法国哲学家嘅名啦。无劳咧就系佢揾翻嚟做呢一个实验嘅嗰只奴，系啦，嗰只奴仔。 好彩你讲清楚啫，我以为冇脑添。 唔系冇脑，系无劳，系啦，嗰只奴。咁佢嗰个实验咧就系咁样嘅，佢话有一只咧无劳就企喺两堆数量啦、品质啦。距離啦，完全相等嘅乾草之間，咁啊即刻形象化啦。總之中間有一隻毛驢，跟住兩邊咧就有兩堆乾草咁樣係啦。但係咧就好平等嘅，即係兩邊個空間都係一樣，距離都係一樣嘅。咁但係咧呢只毛驢咧就唔知道應該揀邊一堆，就唔知道咧邊一。边咧嗰个数量系多啲，即系又要考虑佢嘅数量啦，考虑佢嘅品质啦，边一个好味啲啊？ 可能啲奴仔会谂埋风向啊， 系啦，又会谂下 味道噶嘛，仲有即系嗰个真系佢哋嗰个味道系有啲唔同噶嘛， 系啦，就系嗰品质啦考虑，咁啊睇佢颜色啊、新鲜度啊，犹豫不决底下咧，饿死咗 啊， 系啦， 真噶， 真噶。我依书直说， 做咩咁惨啊？嗰只奴， 除非呢个哲学家呃我， 我有少少商榷啫。 系咯， 呢只唔会 本能嚟噶嘛？你去到肚饿，你求其一炸你都食咗先啦。 我唔知佢系咪揾咗一只嗰啲选择困难症嘅毛驴啦？但唔系噶，之前我记得都有一啲实验咧，系话当俾一个情景嗰个嘅试验体啦，咁佢喺选择唔到嘅情况底下咧，都系会做出俾我哋觉得即系。 遠離常人可以理解的一些反應嘅，即係可能完全是做不出一個抉擇啊，或者真係呆咗喺度等死啊咁樣都有嘅。 會㗎，人類社會就可能有喎，即係譬如阿 Kitty 攞咗兩個月餅翻嚟，我望緊。食左边嗰个一定食右边嗰个，我决定唔到嘅时候，点解我冇得食呢？因为最后原来阿芭比同阿奥攞每人攞咗一个走 啦， 食咗，咁我咪冇得食咯。 嗱，呢啲咪犹豫不决咯。 咁但系喺嗰啲 求其食一个啊嘛， 喺奴仔嘅社会，佢嗰两堆草佢唔会俾人攞走咗，或者唔会唔食噶嘛。 吓嗱嗱，咁啊到最后咧，真相系点唔知道。咁、但系呢一个法国嘅哲学家咧，就话佢做咗呢个实验之后咧，就得出咗呢一个结论，就系头先所讲嘅布里丹无奴效应啦。就即是话咧，将行动方案啦、环境条件啦、行为结果啦、预期收获啦，即系头先嗰只奴仔喺度谂紧嗰啲嘢咧，等等进行呢个分析同埋比较，喺抉择之前经过犹豫思考嘅行为咧，咁喺呢个心理学里面咧就叫做犹豫抉择模式，即系一路喺度谂，就谂紧应该点样抉择。咁而犹豫不决咧就系建立喺一个错误嘅前提上嘅，即是话咧做咗决定咧就会有失误嘅风险，即系佢系咁觉得，佢觉得做决定好容易咧就会出错，咁所以咧佢就会唔做住啦， 唔做决定嘅损失仲大啦， 就避免咧出错嘅风险啦。其实咁样咧，佢就话避免出错咧，亦都可以睇成系逃避一个责任嘅，因为你即系唔做唔错啦，即系你觉得多做多错啦，做三十六唔做三十六啦，咁好多嘢咧你就会将佢咧摆到去好后先至决定，即系唔逼你咧你就唔做啦。咁佢话按兵不动呢一个嘅行为咧，亦都唔会令到我哋会有多啲嘅安全感嘅。有啲人可能就会话：，喂，你咁急咁冲啊，好容易做错嘢噶，睇定啲先，睇定啲先。咁但系咧，佢就话按兵不动咧，唔会令到你有安全感之余咧，更加反而喺嗰个过程之中增加咗你嘅紧张啦、焦虑啦，同埋浑身都唔舒服嘅。我谂呢个你哋都有经验啦，即系话当你未决定到一件事，或者嗰件事未有结果嘅时候咧，你唔会觉得系啊睇定啲咁啊好啲嘅会。反而是你好像即系啰啰挛咁， 周身唔对财咁样。 但系有时候就享受呢一种啰啰挛嘅感觉。 竟然， 即系讲紧 追女仔嘅时候， 觉得自己好似有得拣咁。 十五定十六嗰阵时候， 系啊，咁啊，同埋咧，从呢个企业嘅角度嚟考虑咧，一个唔敢去承担风险嘅人咧，就真系无法委以重任嘅。即系可能呢一个就喺职场嘅重点啦。 系呢个好相信。 系啦， 即系如果你唔肯去行嗰一步咧，呢啲人其实就唔用得嘅。 乜都 say no 啊，唔得啊，会错噶，会死噶咁样。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嘅哲学家咧，佢就提出啊，做事咧应该要果断啲，敢于担当。咁呢啲人咧，先能够成为一呼百应嘅领导者嘅。佢话咧，好多资料都有显示添啊，成功者同失败者嘅区别咧，并唔系在于佢哋个智商，即系唔好以为啊，天生佢聪明啲啊，佢一定系成功噶啦咁，而系因为咧，嗰啲成功者喺有慎密思考之后咧，勇于行动。即系佢而家做一个补充啦，即系叫你果断，唔系就代表你唔用脑就决定 A 定 B 啊，我择完不决定啦，而系你有谂完之后咧。有勇于行动嗰个嘅动作，愿意承担一个合理嘅风险。 系，所以我都听过话，IQ 好高人咁好多就譬如去做学者啊，做最深研究啊，咁有好多呢啲啦。 系 EQ 高嘅咧，就可以俾佢做领袖。 系噶， 系啦，即系都系有差唔多嘅原理，我觉得同呢、這个 系啊，我都听过一句英文嘅谚语咧，佢系咁讲嘅，佢就话一个帆船做出嚟咧，就唔系俾你系拍岸，等佢咧唔需要即系惊佢驶咗去边啊，风吹雨打啊，或者受到一啲侵蚀啊咁样，佢系俾你咧系驶向大海前行嘅、 我谂帆出海 系啦，即系我谂个意思都系一样啦，要敢于行动。 系啊，不过咧，即系你讲到话，一个系犹豫不决，一个咧就系果断。 果断。 但系喺现实生活里边咧，遇得最多嘅唔系咁 extreme 系嘛？咁两极。 两极或者咁睇得咁清楚。 系。 通常你遇到嘅，即系老细又好或者员工都好啊，通常遇到嘅系表面上犹豫不决，暗地里其实好果断。另一种咧就系表面上好果断，其实犹豫不决。呢一种啊，即系表面上果断，暗地里犹豫不决呢种咧，就最难搞嘅。因为咧，你以为佢果断，点知原来佢未拣好啊？ 跟住你原来你唔系噶咁啊？ 系啊，谂住你跟住佢行啦吓。原来你唔系咁谂噶，呢种先至最难搞。 但系做咗之后就翻唔到转头。 系啊， 系啊，呢啲真系天使魔鬼混合体啊！ 或夜未分类，半吉他一个人拒，随音解声与趣。对愉快感觉没有感觉，全是泡影不配生活。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let you go。你所想的怎么意想不到？说为你看顾是有天赋，望这四壁怎够生活？打开分手总算最终的维护。人从有都不算错，曾遗忘一起温暖过。Yeah, we break it up, no more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无情都不亏欠我。如那么低端的刺货，随便踩我，换心底一点好过。若话别，别想念，像吉他假使断弦，旧调亦尽变浅。飞灰轻轻一跌，可看化一片，选择纯属给某段旨意，谁又会被你纪念？未来看得到，是看不到，梦也会醒，只有煎熬。你该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报。人从有都不算错，就遗忘一起温暖过。Yeah, we break it up, no more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无情都不亏欠我。从青春交托错，来随便猜我，绝一点都睇得多。就落寞并无泪眼，寂寞就寂寞，逐渐习惯。It's over, it's over now。让浪漫盛世味道渐淡，让现实憾事独自负担。It's over。 But you don't know that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matter how much happy times that we had together, but I can never seem to understand what's in your mind. I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put my thoughts on you behind. You can call me a loser, but I never mind it. I was afraid to lose you, oh man, I'm blinded. So girl, I guess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let go and never hit each other up, 'cause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有都不算错，遗忘一起温暖过。Yeah, we make it up, no more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谁人口讲很爱我，麻烦详细的思索过，谁来打搅我，为温饱都送开我。 早上时间八点五十三分，室外气温而家三十度，相对湿度78%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过有 MC 张天赋嘅 Loser。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做任何事都应该要把握时机，打铁趁热。假设你而家开始咗一个新嘅工作项目，而你又觉得做得好好，如火如荼，咁就梗係要打铁趁热啦。因为错过咗呢一个好时机，下一次唔知道仲有冇咁好嘅机会喎。咁到底打铁趁热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将力衣将身份放低些啊，今夜里 阵先，将思想也点一下。于今晚应一起探讨他，假若有。 头先讲到打铁就要趁热，其实呢一句说话嘅英文同中文呢都几相似噶。正所谓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strike the iron 即系打铁咯。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即系话趁旧铁仲系热嘅时候，好快啲打落去啦。咁咪正正就係打铁趁热囉。记住啦，今日开始如果你都有幸遇到一个机会嘅话，就一定要好好把握。做到成绩嘅时候就记住要打铁趁热，乘胜追击。希望你都可以越做越好，一日一日进步啦。记住呢句说话，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做事就要把握机会，打铁趁热啦。 讲到热咧，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三十度嘅气温啦，咁啊最紧要热都唔紧要啊，今晚睇到月亮就系正嘅、 今晚热闹就最重要啦， 热闹啊最正啦。嗱，讲开热闹咧，可以讲下呢、這、一个、近排咧 ，I G 咧即系本地 I G 啊，最热话咧就系讲紧呢个水上乐园啦，因为有翻嚟啦。其实之前都有个机会可以去得到噶，不过因为做嘢完过褪咗啦，搞到冇得入去率先玩水啦。我好鍾意水上乐园嘅。 起好咗喺度，你随时都可以去。 冇错啦。 呢、這个呢此言差异唔系随时。点解呢 未开嘅咩？ 佢开啦，但呢净好生意喎、你估嗱讲真啦。 包得好紧要。 其实起嘅时候呢我睇到有某啲报章都一面畅谈㗎嘛。就喺度话喂水上乐园即係起就话闹哄哄啫，即係作为香港人你真係会入去玩咩咁样。咁依家真係受惠疫情嘅缘故呢。你冇得出去啊嘛，即系冇得话， 冇得去海外。 我平时去开啊嗰啲Dream World 啊、泰国芭提雅嗰啲玩噶嘛，去开啊嗰啲富士急啊嗰啲日本嗰啲玩噶嘛。喂 ，sorry， 依家冇啊，你喺黄竹坑玩住先啦、啊、咁样。咁啊睇到佢咧啊，原来个收费咧都唔平噶，首先啊都要几嚿水咁样啦、而且咧首日咧已经有成四五千人入咗去啦吓， 好劲喎咁。 卖飞。头嗰几日都卖爆晒噶啦，你依家未必可以买得到飞。同埋咧，有啲嘢要注意噶。你以为嗱，俾两位啦，嗱，依家譬如阿 Bobby 带小朋友去玩下水啦，Kitty 带妈咪去玩下水啦，唔得啊，唔俾啊，得啊，咁啊， 好有画面。 我妈即刻话抄翻件泳衣出嚟先。 哇，正 ，Auntie 好嘢啊，有料。好啦， 咁点啊？有咩准备啊？问我哋 准备咩？嗱，譬如你驾驶去到啦，喂，佢要搭 shuttle bus 去翻水上乐园嗰边入噶喎。 吓，咁样噶？唔系一齐噶咩？ 原来唔系一齐噶。佢喺另一边啊，即系嗱，嗰个公园咪有两边嘅，佢有一边咧，原来用咗好多时间去装修嗰一边啊，即系所以你平时正门咧，咪有酒店嗰边系正门啦、你就当你家庭咁样一个家庭，你将架车咧泊咗入去停车场，跟住就要搭 shuttle bus 去翻水上乐园嗰个门口嗰度位嗰度入咯，系、啊，咁呢个系要留意嘅，好、多人都有一个谬误就系、我泊低架车一上去就即刻玩水啦，错啦，并不是这样的啦吓，咁样咁啊，所以咧去每个乐园咧都要做足准备功夫啊，如果唔系你就会咧唔知道噶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喺个水上乐园嗰度咧，咁啊你就要带嗰啲防水袋啊，因为好多时候 即系笠住个手机嗰啲啊， 系啦。佢入面系冇提供俾你嘅，咁如果你 我自己带去， 尤其是你玩嗰啲唔知几多彩嗰啲天梯咧， 哦系啊，好高线落嚟嗰啲啊， 下边咧系有个 regulation 讲咗，整烂咗咧， 系唔赔嘅， 贵客治理啊，系、啊，更加多人打卡就系、打自己部手机，遭殃咗啦。咁啊，所以好啊，沙果品牌迎来新嘅发布会，十四号俾你揿过部新嘅，咁啊，所以环环紧扣，节节相连啊，最紧要中秋节快乐。 龙尾就在历史博物馆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上返蒲岗村道支路，由于有坏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天马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上蒲岗村道的支路有坏车，龙尾就在天马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尊新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丽城花园嘅。咁重复多次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位置应该系近环宇海湾啊，近住环宇海湾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丽城花园。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洪天路对出。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啦，由于有坏车，头先呢支路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呢就已经系重开，坏车拖走咗。咁但係去返柴湾方向近住油街对出呢又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㗎。咁另外啦，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慢线咧，由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海丽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去三号干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咁重复多次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海丽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方向，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桥嘅污水处理厂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另外再提大家，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呢个影响到挤塞噶，喺何文田嘅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香港培正小学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咧，龙尾排到去香港公开大学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中秋节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铜锣湾嘅兴发街公众停车场啦，会喺下昼三点钟至到凌晨两点钟暂停使用。咁浅水湾道啦、南湾道、香岛道、海滩道、石澳泳滩、赤柱一带嘅停车场咧，都会视乎人潮同埋交通情况暂停使用啦。荃湾嘅大帽山道、部分嘅马鞍山村路啦、耀沙路同埋乌溪沙路都会视乎人潮同交通情况而实施封路。咁港铁今晚就不会提供通宵服务，但系由下昼三点钟开始都会加密班次，咁部分巴士路线都会延长服务啦，同埋改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点解咁多动物都系四只脚，但系蜜蜂同乌蝇就有六只脚嘅？ 咁你觉唔觉咧？蜜蜂同乌蝇飞嗰阵好嘈啊！ 觉啊，咁又点啊？ 咁佢哋咪要生多对手出嚟，揞住自己对耳咯。 唔同生物嘅身体结构都有佢哋嘅用途。睇港台电视三十一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愉快感觉。 9:09啊，同大家跟进下美股表现啦。恒大危机担忧引发广泛抛售潮啦，席卷全球市场啊，加上市场咧对美国联储局啊收紧政策嘅担忧咧，情绪加剧啊。美股三大指数咧急挫啊，道指最多曾经跌咧971点啊，美市咧跌幅略为收窄啦，收报33,970点啊，跌咗614点，创咗7月19号以来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啊。标普五百指数都要跌啦，跌7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得几多下，跌330点啊。理论上咧就会拉低埋港股今日表现噶啦。如果有一啲咧相对投资嘅消息咧敏感度高啲嘅股份咧，跌幅随时大啲添啊吓。不过唔紧要啦，咁啊跌埋今日，咁啊今晚记得赏月啊，咁多位股民们中秋节快乐啊！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沙生感觉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名字。喜欢上一件事物，如果只是一时冲动，未必长久。是什么驱使令你继续投入？ 我是沙新，我是一个 cosplayer。 之前讲到咧，就话阿沙新，咁佢咧就第一次接触咗一个 cosplay 呢个嘅岗位啦。 嗯， 咁其实做咗一次之后，咁你感觉都叫做良好啊。 嗯， 咁但系有啲咩驱使你做第二次，同埋而家一路 keep 住做呢一个嘅工作咧？ 其实真系唔系好知点解，因为我由细到大啦，其实做嘢都冇乜恒心嘅，咁好容易会放弃，即系可能我突然间想去学弹吉他嗰啲，咁我都系半途就放弃嗰啲人嚟嘅，咁我都觉得好神奇。咁呢样嘢咁一开始咁样踏出咗第一步啦，跟住之后咧就系继续同一班 friend， 因为识第一次就已经识咗一大班朋友，跟住然之后嗰班朋友都系好热衷呢样嘢，佢哋已经系玩多过我几年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同佢哋一起玩啦，跟住佢哋就会啊下次出咩咩咩咁样，要唔要一起出啊咁样，跟住就 keep 咗落去咯。跟住之后仲会系入咗啲团体啊，跟住又继续落去咁样咯。 但系听到阿 Pippi 阿沙生而家讲到话，正话讲嗰段嘢，我又开始有啲模糊啦。即系点样为之？下次有就一起出啦咁样，即系嗰个运作系嘛？应该系点样嘅咧？ 其实真系等于好似你一班朋友突然之间识咗 friend 咗之后，跟住啊，下次去边度食饭啊，嗰啲咁嘅 feel 咯。 哦， 系啊，因为因为香港就本身就有固定几个 event 嘅，跟住佢哋就会知道本身有啲咩 event 啊，跟住佢嗰阵时就有啲人好好嘅，仲会整咗个交流区，咁你就可以喺个交流区度再识更加多嘅人，再识更加多嘅嘢咯。 最常见嘅系咪就系七月嘅时候动漫节？ 系啊，七月动漫节系其中一个，因为系最大型嘅 event， 仲要系 keep 咗咁多年嚟都系有 cosplay 啊。 但系会唔会，譬如即系啲明星着衫都会有撞衫呢件事出现噶嘛？但系你哋去出席呢啲咁样嘅活动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又系撞咗个角色嘅咧？ 其实都有噶，因为官方始终都会请翻自己嘅 cosplayer 噶嘛。咁就会有可能会撞咗角色，但系咧撞得嚟咧就唔会质素一样咯。因为我都见过嘅，即系好似我当年第一套衫咁，我出《仙境传说》R.O. 啦，咁其实本身嗰阵时个动漫节都有摊位嘅，咁就有请咗一扎 model 喺度啦，咁又着住 cosplay 衫咁啦，跟住但系都冇试过同佢哋撞到一模一样咁咯。 梁荣忠，冲冲冲， 独自享用，与众同乐，你会选择边个方向？ 嗱，譬如而家阿小白喺度啦，咁呢个系啱啱新识嘅朋友，咁佢就会同我哋讲：阿 Pippi， 我好想试下去加入做一个 cosplay 嘅行列。咁你会点样同佢介绍关于呢个工作咧？ 我系咪净系可以啱扮钢炼嗰个阿尔凡斯，着住到盔甲就搞掂？ 咁又唔一定嘅。咁其实睇 啱你， 唔使搞嘛。 系咯，喂，你点样同阿小白去解释？或者小白有啲咩疑问关于呢一个岗位上边嘅一啲点滴咧？ 系啦，第一使唔使个 budget 好多嘅先？即係如果我啱啱開頭玩嘅時候，咁我一定又要譬如有啲人扮路飛嘅，哇！佢哋又操埋肌肉噶嘛， 系 系咪先？ 肌肉可以滑噶嘛？ 肌肉可以滑， 系啊，可以滑噶。 定系秋官当年嗰件衫啊？ 即系直头嗰件衫筋肉衫啊！ 而家得意啲嘅，有啲人咧系用网咯，有啲好大格嗰啲网咧，跟住之后 遮喺度嗰啲咁样， 唔系系压落去，跟住然之后搞到自己有痕，跟住然之后再扫阴影咯。 得噶， 得噶，我真系。 喂，你早啲同我讲啊！我真系佢迟啊，趁住抓住夏天嘅尾巴啊，可以咁样去海滩啊？ 系啊，点样解释俾啊？解释俾阿小白听，做一个cosplay 嘅工作系点样做咧？ 其实因为我哋自己觉得呢种唔系工作咯，就会觉得系一种兴趣。如果唔系你觉得一种工作，你好难维持嘅。同埋香港真系好难成为一种工作咯。 嗱，呢个问题就衍生咗另一样嘢啦，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嗱，我知道阿沙生咧就系全职做呢一个工作嘅， 其实都算 part time 嘅，因为香港真系好难全职。 但是你又冇一份全職， 啊、 其實你又不斷做好多其他嘅 part time 去維持你呢一個興趣噶嘛。 係啊， 咁點解你會有呢個選擇，而唔係為咗真係好現實的我要一份月薪而去揾一份全職嘅工作做呢？ 應該話 cosplay 帶到俾我嘅嘢係更加多咯，因為咁有好多嘢係我自己真係做一份 full time 我未必得到嘅嘢嚟嘅，即係好似我而家咁玩咗十幾年 cosplay 啦，咁都唔長時間又唔短時間啦。咁我就會覺得啊，咁點解我仲要去堅持呢樣嘢呢？咁但係呢樣嘢真係俾到我快樂，俾到我呢個好開心嘅感覺啦，有榮耀感啦。因為你始終都會有機會出國去做代表，去做嘉賓，去做呢個評審咁樣。咁你平時真係翻一份 full time 冇可能得到嘅嘢嚟噶嘛？ 梁榮忠，衝衝衝！ 如果咁多年以嚟，我最中意嘅角色系《Final Fantasy》里面嘅 Yuna、如果最唔想出嘅角色，应该系《跟斗》里面嘅马西，因为我着过好多次，但系我又唔系特别中意呢个角色。当你同一套衫、同一个角色，你真系着过无数次，但系因为唔系你真爱嗰、那个，你就真系会啊好厌啊，可唔可以第二套啊？跟住佢唔得啊，你好似啊，跟住 着翻呢件， 冇。 又或者是在我们一些叫做即是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个行头里面的人呢，我们常会觉得咦 ,cosplay 偏向性感的。你作为一个女仔去看这样东西，你觉得 是你们本身都是不觉得是一回事啊，定还是我们一些局外人用一个有色眼镜去看你 们。如果我是局外人，我觉得 cosplay 性感好看一点。 是的，因为始终跟动漫有关。 是的。 动漫你又不觉得有什么问 题。是 的。但是因为将它变由 2D 变成 3D 了嘛。即是由一个平面变成立体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可能角度是会不同了。 凌波丽一定好看过阿尔凡斯啊。 是的。 但是凌波丽很密实的。 但件衫贴身嘛。 是 的。但是你们自己作为特别是女仔添呢，你们自己怎么看呢？ 我们其实又不会看那么多东西，因为有我自己啦，都有出过啲性感嘅角色嘅，咁反而系会男朋友会介意多啲咯。因为佢会觉得啊，你做咩要着到咁样俾人睇蚀晒啊？就算影相，佢哋都觉得唔好咁样。跟住就系自己会尽量去就咯，因为我自己就未必系所有角色都暴露嘅。咁有啲系即系樽领都有嘅。咁但系我又会去欣赏其他人咁样着咯，因为有啲人系真系 sexy 得你好靓嘅，咁我就会中意呢啲咯。 梁榮忠，冲冲冲！ 对人冇伤害嘅兴趣，又冇需要建基喺别人目光上面，还是应该跟随自己心意而行？梁榮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同沙生倾下成为 cosplayer 遇到嘅难题啊！ 乒乓球起源于19世纪末，最初是英国上流社会家庭在晚餐后的一项活动来的。相传最早期的乒乓球是以雪卡盒的盖作为球拍，并且以削完了的香槟樽水松塞作为波的。今日的乒乓球拍的大小设计又有没有限制呢？根据乒乓球的规则，球拍的大小、形状和重量都不设限的，但是球拍的边缘必须是平的，而且制造球拍的物料必须有包含 85% 或者以上是实木来的。一般乒乓球拍的大小都是一样，连球拍柄在内大概是25厘米长、15厘米阔，它的重量一般都在200克之内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有阿 Daisy 喺度。早晨 ，Daisy。 诶，早晨，小白你好。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时段，交俾你啦。 系啊，多谢晒，多谢晒。 系想点唱俾边个啊？ 宝竹妈妈生日快乐咯，生日咯佢。 宝竹咁啊，嗰阵时点同妈妈庆祝啊？ 上个星期六咯。 嗯。 是妈妈的生日来的。 是那么买蛋糕定是买寿包给妈妈呢？ 买了一个蛋糕，那一家人都出去吃饭咯。 嗯嗯嗯。那么特别呢、有没有些多谢的说话想跟妈妈讲的？ 有啊有啊有啊。 嗯，请讲。 好多谢妈妈养育了我们这么多年啦，因为我们是七姊妹的。 嗯，哇。 姐妹啊，有我有四个哥哥，两个家姐咯，我是最小的。 是啊是，哇都好多兄弟姊妹喎、 啊。是啊是啊，所以妈妈都好辛苦。 辛苦啊。咁细个相处生活嘅时候呢，有冇成日喺度话唔公平啊定係点样㗎？ 都有㗎。 嗯，妈妈偏心偏心你呀係咪？ 冇嘅冇啊，真係即自己觉得自己感觉啫，其实到大个咗諗返其实係冇嘅。个个妈妈都系咁做咯，我自己觉得 系啦，个个都锡啊，点会话有特别锡边个啊？系咪先？ 细个会咁谂咯。 咁、啊、你自己有冇小朋友啊？ 啊，我有两个嘅。 系咯，咁你会唔会偏心啊？ 冇冇，呢样肯定冇。 系啦，咁啊系咯，咁啊有啲咩最后嘅说话？不如除咗同妈妈讲之外，同咁多个嘅兄弟姊妹都一齐讲啊！ 系咯，我希望嗱，首先祝妈妈、爸爸呢两个老人家咧，就系、是、身体健康啦， 嗯、 永远都。开心快乐啦， 快乐 系啦，亦都希望我啲哥哥姐姐个个都家庭幸福，心想事成啦。 嗯， 啊，咁亦都希望啲疫情快啲过，大家全世界嘅人过翻啲正常人嘅生活咯。 啱听啊，咁你嘅大家族咧都一齐约出嚟嚟一个大嘅聚会啦吓，咁啊疫情之后 系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多谢晒 Daisy， 好啊好啊， 拜拜， 多谢你小白，多谢，小拜拜。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变故无言地送赠，是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侧边有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畅， 早晨啦，早晨各位中秋节快乐啊！ 中秋节快乐，咁啊星期二啊中秋节啊，今日夜晚有冇啲咩特别嘅节目啊，令到我哋啲观众都睇得开心先？ 真系有嘅，但系唔好讲夜晚住，日头都有好节目啊！ 系，请讲。 港台电视三十二啊，全日都有咧呢个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咁啊主持人徐家乐同邱雨勤喺三十二台全日咧老是常出现，一有精彩嘅比赛。就会出现噶啦，大家记住扭去三十二台睇下全运会， 呢个常开噶啦，三十二都已经支持香港运动员啦， 冇错。咁啊，赏月嘅晚上咧，真系好有诗意啊！咁啊，今晚七点十分翻翻嚟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呢个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同大家欣赏下中国嘅古画。咁啊，几有诗意咧， 系啊， 咁啊，系啦，咁啊，今晚嘅题目叫做隐喻啊，隐喻去到。书法嘅情怀，即系原来咧，中国嘅古画咧，即系除咗用意境之外咧，佢哋常常都会用隐喻嘅，去做佢哋嘅表达嘅手法，即系画下嗰啲花鸟鱼虫之外，其实原来佢哋有啲弦外之音嘅，系啦， 咁可以睇睇呢一个，真 系啊，好特别啦。嗱，今晚咧会即系引用好多好中国好多重要嘅作品，譬如咩咧，唐人即系唐伯虎啊，嗰啲画即系真迹啊，嚟睇下咧佢哋点样咧用一个隐喻手法。去到表達佢哋嘅心跡，佢哋表達手法咧，即係除咗頭先講啦，即係用咗擬人啊嗰啲方法之外咧，原來佢哋咧簽名或者佢哋落佢哋嘅下款咧，都係一個隱喻嘅手法嚟喎。即係簡單啲講，有啲似我哋而家落 hashtag 咁啊。 哦，明曬， 好， 即刻明曬。黃伯虎嘅 hashtag 會唔會係秋香啊？ 真係唔知喎，即係佢追女仔之外，佢仲有咩？ 我為秋香係咪？倒翻轉頭，你同我。倒翻转头嚟睇，你就会睇到我为丑香，其实入嚟华府嘅本意，一早已经写得一清二楚噶啦。咁样华府人系嘛？ 冇错，咁啊，今晚睇下呢个七点十分呼吸美学，睇下唐伯虎点样去落 hashtag， 跟阿才子学下嘢啊。 好，知道。咁啊，接住落嚟呢个咧，真系盛大嘅宴会嚟嘅。 冇错啦，咁啊，中秋晚上啊，有一个特别嘅节目，今晚咧八点十五分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呢个湾区声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啊，咁啊请嚟好多中港澳台两岸四地嘅音乐人、电影人一齐同在，大家表演一下噶， 系啊，好犀利， 系啊，有啲好大嘅阵容嘅，譬如咩咧，讲少少俾大家 听， 有成龙啦，即系谭咏麟、容祖儿、霆锋、谢霆锋、Twins 啊、黄晓明啊、陈伟霆啊、李治廷啊。刘海威等等等等等等，数都数唔晒。 哇，粒粒都星嚟， 系啊，我哋都有粒星啊，就系崔洁彤啊，会坐厂噶呢一个节目就可以咧。我心照明月啊，明月照 Kitty 啊吓，你又会睇得到咧 ，Kitty 主理呢一个节目。 仲有 Alex， 仲有李志光啊嘛，系咪啊？ 嗯， 系咁，你喺我隔篱，梗系讲 Kitty 先啦，系咪先？咁好嘅节目，点少得你咧？所以咧，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日唔该晒唱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疫苗即日丑安排，听日起扩展至所有合资格人士。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扩大即日丑安排，尤其对不识电脑预约的长者和中年人士有帮助，提高他们的接种意欲。被问到今个月底能不能够达成七成接种率的目标，曾其恩说，目前打针的人数的确是减少了，仍然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可能是由于心理关口。他认为提供餐券优惠等打针诱因未尝不可，又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将注射伏必泰疫苗的安排扩展至安老院舍。营运疫苗接种中心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说，即日丑扩展至所有合资格人士之后，期望有更多的长者接种疫苗。今日是中秋节，香港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本港新冠疫情清零，加上有电子消费券，市民消费信心非常好，今晚大部分的食肆都预订爆满，预料今个中秋较去年多五成生意。 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随着接种疫苗的市民增加，部分食肆可以提供以12人为上限的 D 类座位，对营业额有帮助。美国宣布将会在11月起放宽因应新冠疫情实施的入境限制，容许33个国家的旅客入境，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外国旅客只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和病毒检测呈阴性，就可以从机场入境。白宫防疫协调官员说，新措施不适用于墨西哥和加拿大陆路边境。欧盟委员会欢迎美国的决定，形容是对分隔家庭和朋友期待已久的措施，对商界亦都是好消息。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高兴。澳洲取消和法国的潜艇合约引发外交风波，被召回国的法国驻美大使埃蒂安华，法方从未被告知法国和澳洲的潜艇交易将会被取消。埃蒂安返回巴黎之后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他奉召回国意味事态严重。他又说，法方绝对没有被告知法澳潜艇交易将会被取消。他透露，在澳洲宣布和美国和英国达成核潜艇合作协议的几日前，法国官员还和澳洲官员会面，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法澳的潜艇交易将会被取消。澳洲总理莫里森日前坚称曾经提出对法澳潜艇合约的担忧。法国政府日前说，总统马克龙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要求美方解释事件和澄清。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今个星期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43点，跌255点，总成交金额89亿8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8跌7.4，友邦保险85.3升1.55，阿里巴巴146.8跌4.9，美团227.4跌7.2，招商银行56.85跌6毫，中国平安51.75升4毫，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5.32升2.4，港交所473.8跌5蚊，盈富基金24.58八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已经平均指数报29938点，跌561点。港金现价报1637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26美元，卖出176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仲系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都仲系车多。咁至于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油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相关嘅车辆已经系移咗去路肩，咁但系咧就仍然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油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啲车已经移咗去路肩啦，就唔阻交通，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咁喺何文田嘅培正道就有紧急维修，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培正小学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水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分域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老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啦，应该话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嗰段咧比较多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以及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今年中秋，有人同家人团聚，有人千里相隔。但无论如何，呢一轮嘅明月永远唔会暗淡。无论身在何处，有月亮嘅地方就唔会孤单。 千里共婵娟。 我系郑子晴啊，音乐情人祝你中秋节快乐。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 用陪伴住我哋成长嘅经典电影同音乐度过中秋晚上。 大湾区歌影视红星云集， 司仪阵容：电影人谢霆锋、邓超， 著名主持人陈家俊、田川、庞伟、蓝宇。 湾区声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9月21日中秋节晚上8:1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年容易又中秋。如果人生有四季，中秋时分应该是代表人到中年，过埋中秋到年尾㗎啦。所以到我而家呢个年纪特别多感触。点解我哋咁鍾意中秋呢？可能係因为佢係年尾嘅节日，喺寒冬嚟临之前，我哋可以尽量庆祝埋佢。亦都係由于就嚟进入漫长嘅冬天，呢啲日子永远都会带点诗意。8月15是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这句说话你都听过不少次。由古至今，大家对中秋都有一份好特别的情怀。诗人在中秋灵感特别多，所以很多诗词歌赋都是环绕中秋。有两句我不是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写。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 月光去到中秋特别光啲，人要去到中秋份情先至会浓。咁平时呢？呢两句说话系咪话俾你听？月光平时唔会远，人嘅感情平时好淡呢？但系再谂下，咁样讲又未尝不可。如果日日你嘅生活都系咁好，系咪真系代表好呢？凡事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有唔好嘅日子，你先会觉得有好嘅日子咯。就系因为有好嘅日子，你会觉得有啲日子过得唔够好。所以喺某一啲日子，你会提醒一下自己，究竟我哋嘅生活系好还是系唔好咯？如果从中秋节呢两句说话睇嚟，好明显都系话俾大家听，一年里面364日都唔系咁好，所以希望一年里面有一日系会好咯。我哋将所有嘅希望都放晒喺呢一日。节日好似俾一个希望我哋，一年有一次希望，财神只会一年嚟一次，牛郎织女一年只会见一次面。节日俾我哋一个希望，我哋觉得唔够希望，所以一年要有好多个节日咯。博彩公司都知道我哋人生唔够希望，所以每个礼拜都准备好多次希望俾我哋。如果调翻转头，日日都非常顺利，但系一年要有一日行衰运，你觉得得唔得呢？每逢佳节倍思亲，平时又唔见你挂住屋企人，我哋系咪好奇怪呢？其实系好日还是系唔好日，都系睇我哋自己心态嘅啫。与其将所有期望放喺中秋节呢一日，点解我哋唔将每一日都变成中秋节呢？快乐过一日，唔快乐过一日，不如开开心心过每一日呢？快乐 mid autumn， happy mid autumn， 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好似在人间。庄 照我面。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秋佳节， 中秋快乐， 中秋节快乐啦！希望大家今晚就开开心心啦，咁啊食下月饼。咁啊讲食月饼，其实都讲咗好耐啦。我记得 我同你今晚都要开工， 系唔紧要。我嘅中秋饭寻晚已经提早食咗啦。 嗯，好啊。有得食好食啦， 唔系咁，但系月饼你 keep 住都可以，即系譬如今日晏昼又食下咁样嘅。咁我记得寻日朝头早咧，我都有同阿小白讲过咧，即系喺网上面咧见到一啲大师傅咧就分享嗰啲而家好兴嗰啲流心奶黄月饼咧，点样去翻热翻去食啦？ 要叮叮佢先， 唔建议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咧佢会叮爆佢嘅。因为 应该点好啊？ 咪就系用焗炉焗啦，就最好啊，最靓嘅嗰个。 焗炉又点睇？ 就可以用呢个平底锅咯，系啊，用嗰个热力慢慢去将佢。整熱佢咯，係啊，咁有啲人咧又試過話啊，可唔可以擺電飯煲啊咁樣？其實電飯煲嘅原理咧就同呢個平底鍋都差唔多嘅，咁但係你就會驚會唔會有啲水氣咧，就會令到佢濕咗咁樣。咁所以最好都係用呢個焗爐啦，焗翻熱佢啦。 係。 咁啊，好啦，食月餅咧最需要係配咩啊？ 茶咯，解下嗰啲叫做油腻啊嘛， 油腻嘅感觉。 饮咩茶啱系咪？你想话大红袍咯。 嗱，平时咧好多人都中意拣普洱茶嘅，因为觉得消仔。咁我自己都觉得啱嘅，即系红茶咧嗰种浓郁嘅味道咧，系可以去除嗰啲油腻嘅感觉。 同埋中国啲啊，即系始终中秋节咧都系比较即系中式嘅一个节日啦。有啲朋友咧就会话唔系啊。日本綠茶都啱嘅， 係， 我又覺得爭啲，因為有幾次咧上完月咧喺朋友屋企咧，人哋都會用啲綠茶粉咧。嗯、前排其實早一兩年咪好興嘅，即係大家去完日本買嗰啲手信咧，見你唔係好熟，咪俾包茶你，跟住有啲茶粉咁，你咪沖咯。 咁又冇話唔係好熟，可能嗰度啲手信最出名就係嗰啲抹茶粉咧。 系，我好似有收过， 小白都有俾过，好劲噶，嗰啲咩八女茶嗰啲咧， 八女茶 系啊，即系嗰地方 系边个女咧？ 女人个女咯，系咪嗱，小白岌晒头噶，佢唔系同我好唔熟，所以先至送茶 咯。我唔系影射紧小白，即系我分享下咋，系啊。 嗱，你即刻 系缩一缩先啦， 即刻收翻。头先佢话唔熟嗰啲人咧就会送茶包啊，小白 茶包， 你即刻指住你，下次送两包， 系就系送够两包。只是熟的關係，多謝先。 喂，嗱，呢個配茶咧，有啲大師傅即係整開月餅嘅師傅就話咧，建議啊，呢啲流心奶黃月餅咧，就可以試下配呢個烏龍茶。因為佢話烏龍茶嘅清香咧，就好夾呢個奶黃嘅香味嘅，咁啊令到奶黃月餅嘅味道咧可以更上一層樓。咁大家如果今晚即係食月餅嘅時候，又試下沖下啲烏龍茶嚟睇下，係咪真係咁夾啦？ 我知道今晚要食咩啦。我未开呢个杨土季节啊，我好中意食杨土嘅，其实。咁我谂住啊，一阵去果栏，我唔会揸车噶啦，放心。步行去果栏，跟住买几个杨土步行翻屋企。今日大家真系，如果尽量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尽量可以搭铁路都搭铁路。其实琴日咧五六点已经塞到癫咗啊！琴日我喺观塘，譬如翻自己屋企附近，即系喺九龙西区啊。我用了一个钟头七个字一路塞咯，系啊，一路塞，系啊，塞咗个几钟，好彩唔需要小解啫，真系好明白职业车司机其实都好辛苦喺架车厢入边。 大家明噶啦，年年咧中秋放工。 嘅日子咧， 套路講 都知道 失失硬。我講嘅三點零四點，如果你公司個老闆唔係太好人，唔俾你早走，你真係中秋你注定一人。我夠膽講真係， 唔係我咪話咧，有時咧即係中秋節嗰啲公司早放幾個鐘咁等你哋翻去食飯啦。其實翻到屋企都係平時 都係平時 食飯時間嚟㗎啦， 好恐怖啊！真係呢、這個即係套路講真係，大家都會明白，小花一定明白。 唔係佢咁早 OK 嘅， 佢你 OK， 但有陣時要接埋其他屋企人啊嘛。 係，唔係佢都話你搭火車啦。 我明白，我有一兩年去，我有個朋友仔住大埔啊，跟住依家搬咗入去嗰啲古洞嗰啲住咧。如果去佢屋企拜年咧，大家好早，盡量朝頭早十二點 避開嗰啲 叔叔啊、auntie 嗰度，即係過下中秋、上下月咁樣。 但係無論幾塞都好，我哋都要翻屋企食飯，咁樣先顯得一家人團圓嘅珍貴噶嘛。 冇錯。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咁开心，大家一路都系讲中秋啦。我细个咧有样嘢好羡慕人哋隔篱屋咧，中秋节嘅时候可以做，而我系冇拥有过嘅。咁但系咧，阿崔杰同可能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因为咧。我细个好羡慕咧，我隔篱屋咧有一只小狗啊。咁、佢中秋嘅时候咧，即系除咗我哋一路喺度讲话会去赏月啊、玩灯笼啊，或者食水果之外咧，佢仲会带埋小狗一齐出去出巡噶。 会啊， 真系好得意同埋好开心嘅。咁所以即系宠物主人们咧都不忘可以咧今晚即系虽然狗仔唔知道有冇月饼食，但系都可以咧同佢一齐分享一下呢个过节嘅气氛啦。 系啊， 你会整嗰啲咩荧光棒整喺只狗个搭嗰啲啊？ 我唔系整喺佢个身度嘅，因为之前我就会因为。都年纪老迈啦，咁之前嗰只狗仔啦，就会佢有架战车嘅、哦，就推住佢去行公园、 出巡咁啊， 系啦，咁嗰个战车咧就围住一啲灯笼啊， 满足你自己， 系啦，都几有型噶，推佢去睇下花灯啊咁样咯，希望今晚我都有时间。 你觉得有型系嘛？ 你唔好将自己啊放咗喺佢身上， 通常啲家长都系咁噶嘛。 喂，佢讲起嗰啲车咧，其实我想话咧，唔系净系狗仔宠物车。家長我見過咧，真係好驚險嘅。中秋節咧，可能即係啲月餅又重啦，啲水果又重啦，即係勾喺嗰啲 B B 車嗰度咧。我試過見過反車咯， 哦、 即係成個墜咗落去向後反啊！ 即係月餅仲重過 B 係嘛？ 喂，奇唔出奇嘅，你兩個碌柚加兩盒月餅已經重過個 B 噶啦。即係你嗰啲初生嬰兒好輕嘅啫嘛。咁即係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啲啊！但係咧，我細個由於真係冇機會養小狗嘅關係咧，我就有兩屋企人買咗一個遊戲。机咧有一个嘅时代咧，系有一个养狗仔嘅游戏嘅。咁嗰个游戏咧， 攞支笔笃下笃下嗰个啊， 冇错啦。嗱，我嗰部机咧，我到而家咧都仲系有保留住喺度嘅。嗱，我好记得当其时咧，其实嗰个年代买嗰部机都唔平嘅，再买埋嗰本游戏带就更加唔平。嗰阵时咧系我人生第一次自己走入去嗰啲卖游戏机嘅地方啦，那个商场。自己俾錢，即係儲咗好耐嘅錢咧，買咗個機，再買埋餅帶。我好記得餅帶係好貴。 你有冇覺得自己已經學壞咗啊？ 有啊，有少少咁嘅感覺。 一個女仔咁細個仔去買遊戲機，買仲唔係壞咗？ 跟住仲要四圍嗰陣時咧，啲遊戲帶好難買噶，即係搶手嗰一排咧。總之係乜嘢遊戲嘅熱潮咧、 啊， 你就要四圍去揾、 啊， 然之後先至揾到個餅帶。跟住、啊、哇，卒之都有人可以即係讓到個餅帶俾我啦、啊，買得到啦。跟住翻屋企插入去遊戲機嗰一個喜悦咧、我到而家都仲係好記得嘅、 啊。我有興趣想知佢買咩狗嘅最後。即系喺个游戏机入边养咩狗？ 我想问你哋有冇玩过嗰个游戏先？ 有， 系咪真系有养过先？ 有， 养咗几耐先？ 我谂 我咪养咗好耐之后，我就将我精神移师翻去我真实嗰只狗。 我谂一个月啩，我养佢。 你养咗一个月， 因为都好麻烦啊！佢又要放狗， 啊、 我真嗰只又要放， 啊、 假嗰只又要放。 哦，因为你哋同时有真假嘅宠物，我就唔系嘅，我系得嗰一只嘅啫。咁重要咧，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即系。第一次有一个彩色屏幕是可以接触式的那种游戏机， 它仲要是两上面和下面都可以用的嘛。 没错没错，我那个游戏机也是这样啦。然后我好记得每一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好像人家真的养真狗的人一样，就打开那部机，然后即刻叫他先，因为那时候有语音感应。 是啊是啊， 你打开他就废你的嘛。 是啊是啊，跟着他就会叫啦，然后我又会叫他这样啦，就在对着游戏机是这样大家互叫啦。那个过程我都好记得的，但是我又会觉得咧，其实咧， 真係兩睇嘅。一就係話，如果個主人咧要自己有恆心，佢每日都覺得係一個責任要去喂佢啦，要去帶佢放狗啦。我記得好似有大小二便嗰啲咁嘅嘢。 有啊，要執噶。 係啦，即 係我仲要帶佢參加比賽㗎嗰陣時。 哎，我都記得係啊，係啊，有得跨欄比賽啦，同埋好似有其他唔知乜嘢嘅比賽，有得獎杯啊、有頒獎啊嗰啲咁嘅嘢嘅。 我同鐘哥都靜咗， 你 有 冇 玩 過？ 梗系冇啦呢啲咁嘅嘢。 但系嗰部游戏机你有冇拥有过？ 冇啊， 都冇啊。哎呀， 嗰个真系 我都冇玩过。 我有、 啊。好啦，好简单，就话阿小白，你话你用过啊嘛。 吓， 你嘅人生里边放咗几多时间喺里边啊？ 一个月松啲咯，就系。 嗱，我比你多咗一个月啦，我嘅人生做咗啲有用途嘅嘢。 你即刻反问翻佢，你无形摆咗几时间喺佢身上？ 唔紧要，我会长命翻一个月。 赢咗耶！我都冇带佢嗰阵时，个热潮维持咗半年到啦，即系每一日佢 keep 住呢个习惯，喂嘢食啦，同佢玩啦，帮佢冲凉啦，即系好多嘢搞噶嘛。咁然后咧，我好记得有一年，点解会突然间中秋节攞呢样嘢出嚟讲咧？就系、是、有一年，我卒之感觉到自己有只狗啦。我嗰阵时系养咗只玩具贵妇狗，我仲好记得自己嗌咗佢个名叫 Corky 嘅。咁跟住咧，我就带咗嗰只狗咧，就去呢个公园嗰度咧，就即系一路上鱼，就一路打开个游戏机咧，就自己自娱咁样 虚拟放狗。 系啦，虚拟放狗， 好、哦、新潮喎、啊！你细个已经 咁嗰个系唯一一年咧，我系觉得自己卒之都可以同隔篱屋嗰个人睇齐。哦、你只狗吠时，我只狗又吠，虽然吠得细声咗少少，因为个游戏机好细声。咁但系咧，我又会觉得即系都系一种回忆嚟嘅，即系试下做一啲睇下可唔可以满足到自己嘅嘢啦。因为唔系人人嘅条件或者屋企环境都适合养宠物嘅， 系都啱啊。同埋我觉得咧喺佳节咧，最紧要就唔好遗留咗你即系屋企嘅宠物啊，同佢哋一齐过节， 宠物都系屋企人嚟噶， 冇错。 即系你出去赏完，唔好赖低佢喺屋企啊嘛。 但系同埋记得带翻佢翻屋企，唔好留低咗佢喺公园。 系啊。 走失咗啊！走失咗啊！咩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我是 Kitty，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